南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事故协调调查和后续的救助工作。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下午四点，台风玲玲集结在高雄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7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3点，升995点，成交额116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0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2，升12蚊。友邦保险79.4，升4.4。新鸿基地产118.5，升10.6。建设银行5.89，升1.5。盈富基金27.3，升1蚊。中国平安92.2，升2.538。港交所248蚊，升11.2。汇丰控股57.9，升1.95。工商银行5.07，升1.5。部分外币的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9.529，瑞士法郎7.953，澳元5.32。加元5.885，新西兰元4.983，欧元8.6319，每百日元兑港元7.3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4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9点，升23点。港金现价报144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7.94美元，卖出153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车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本山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些利街慢车，龙尾排到医院道。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慢车，龙尾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依然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啦，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8，听朝早嘅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0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啲咩出路可以谂？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 林郑嘅态度话答咗五大诉求。而家唔系问你做咗啲乜嘢，系问你可以做啲乜嘢。 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冇办法达成共识，我哋仲有好多方式去谂。其中一个系英国苏联社区及受害人委员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 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啦。咁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咧倾下关于个反修例事件之后咧出现咗嘅一啲现象咧。其中一个咧就系警方嘅执法咧就受到好多人嘅质疑啦。咁特别系咧就系前几日咧就喺呢个太子站咧，大家好多人睇新闻都见到啦。咁警察咧就为咗追一啲即系话接到报告啦，话即系车站里边咧就有啲黑衣人即系同市民冲突啊。咁咧就警察就冲咗去地铁站系拉人啦。咁甚至咧入到去车厢里边咧。是进行搜捕，同埋咧就亦都有一啲咧嘅行动咧，就引起好多人咧就即系话恐慌啊，同埋觉得即系点解要咁样做法咧？咁会唔会系真系有啲过度用咗暴力，同埋咧系嗰个动员嗰个行动嗰边咧系受到好多嘅质疑？咁与此同时咧，都喺寻日咧就出现咗咧，就系警队咧就因为要搜查呢个巴士咧，就系经历咗三个小时咧就拘捕咗成30多人啦。但系喺个过程里边咧，亦都好多人怀疑咧，到即系都好多人质疑咧，就系到底政府嘅好多做法咧，或者警队嘅做法咧，好多时咧系咪真系恰当咧？咁我今日咧都一阵间稍后咧第一个钟头咧都会同大家咧倾下关于呢方面嘅情况嘅。咁但系另一个亦都系要关注嘅咧，就系大家知道咧，就系新闻亦都讲咗啦，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见咗一啲立法会议员啦，同埋政协同人大代表咧，就系会有啲决定会宣布嘅。咁咧大概6点咧就会有一个公布咁样嘅。咁到底事态里边咧系会点样咧？咁而家个讲法咧就话咧可能系会宣布正式撤回呢个逃犯条例啦。咁但系而家嘅撤回咧，到底时机上咧有冇帮助到可以令到嗰个局面降温咧？可以令到警方嗰个行动咧可以放缓啲，唔需要出现咗咁多有争议嘅一啲拘捕或者系执法嘅行动咧。咁呢啲咧，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系同我哋倾下嘅。电话咧18723111，18723111。我哋或者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9月4日朝早7:30。小西湾的中华基金中学有学生发起罢课，又指被校方阻挠，表示学生罢课的话就要退学。有校友和其他的学生到场声援，校方其后澄清。署任校长何迪逊： 如果学生真的获得家长批准，咁其實咧，佢進行唔上堂嘅情況啦，學校咧係唔會處分任何學生，亦都唔會要求學生退學嘅。 12:00， 一位指揮官就解釋就係話，當時已經俾咗時間我去解釋呢啲物品點解係會喺我身上，第二係佢話因為我解釋唔到，然後先去對我造成一個拘捕嘅行動嘅。咁其實呢樣嘢荒謬嘅。 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早前因盜竊罪被捕。 他表示有向警方解释自己是协助保管同学的失物，并且已经展示证据和联络失主认领，但是仍然被捕。 因为我当场已经有证人是可以证实到我是当场已经是搜查所有前因后果给他看，同一时间他都承诺过不会因为盗窃而拘捕我的，那最后他都是拘捕了我。 三点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政府推出进一步支援中小企的措施。 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面推出九成信贷担保的产品，可以为中小企提供最多600万的贷款。第二项措施就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都有一个优化措施提出来，在未来6个月里面容许他们申请先还息，暂时不需要还本住。 四点，警方交代昨晚在九龙湾的巴士截查行动，强调是依足警例，又解释为什么会要求记者离开。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当警方在任何交通工具上面发现任何人是我们合理怀疑已经或者即将或意图犯任何的罪行，或发现任何人行动可疑，我们都是有权去截停并作出搜查。被截停的交通工具当刻我们视为一个罪案的现场，是不适合采访的。我们要在那个罪案现场里面作出搜证，要避免有人干预这些证物。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回来，我们是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警方的连串最近的拘捕行动出现了很多争议的，包括了就是指这个警队就运用这个过度的武力，同埋就做了一些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合乎这个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这样执法呢。其中刚才的新闻追踪里面提到就包括了截停这个巴士之后，就很多乘客就要拿着手就摆在头后面，就逐步慢慢要接受这个盘问啊，同埋等等咧，就都扰攘咗好几个小时。咁期间亦都有啲街坊出嚟咧，就系即系表示不满啊。咁等等咧，呢啲事件咧，到底其实大家会点睇咧？同埋即系大家点样睇咧？自从呢个反修例行动反修例嘅风波出现咗之后咧，警方嘅好多行动咧，到底系咪即系处理得恰当咧？同埋系点解会演变成为咁多嘅冲突咧？咁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或者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啊，刚才讲嘅好多警方嘅拘捕行动里边咧，其中一个嘅主角咧就系浸会大学嘅学生会会长阿方仲贤。咁佢咧就系喺呢个9月3日嘅星期二晚咧，就喺旺角里边咧就俾警方咧用呢个即系盗窃罪咧就系曾经拘捕咗。咁后来咧就系话冇事啦。咁我而家咧就系请咗阿方仲贤咧同我哋倾一倾咧，到底佢发生咗嘅事系发生咩嘢咧？咁方仲贤。 你好， 我哋想同你倾一倾下咧，就你都有讲翻到个事件个事发个过程啦。咁我都想再问一问啦。咁其实当时嚟讲咧，嗰、那个事发嘅时候，你系譬如有警察就话即系要求你交代嗰、那个银包啦，系嘛，即系有一个失物喺你嗰度嘅。咁你当时点样处理？其实你当时系咪已经系向警方嘅人？是出示了一些证明那样东西不是你，或者是怎样去解释那件事呢？当时发生的情况可不可以简单讲一讲？ 其实就其实件事真的很荒谬，十分荒谬，匪夷所思的。根本就其实就是在中大，当时中大的集会啦，那就中大学生会就跟我讲话有一位浸大同学的失物，那我就因为我是浸大学生会长，那同学的失物那我当日代为保管啦。那在集会完了之后，其实我已经即时去 send 这个 email，因为就在这个学生证上面其实是有学生的 number 啦，咁就学生 number 其实拎住一个学生的 email 嘅，咁我即时 send 咗俾佢啦，就叫佢留低联络方法啦，咁同时就佢都 WhatsApp 咗佢，就我哋约咗喺学生会室嗰度就去佢拎返个学生证嘅。 即係你现场当时已经联络到嗰个失主嘅。 在大约8点几的时候已经联络了的，那我就被捕的时候就是11点、12点这样啦，那就在受审的时候，那就我就拎晒我的东西出来啦，那其中就是有各位同学的卡套啦， 咁然後就我就同個結果警員講，就係話個卡通唔係我嘅，但係我已經聯咗失主。然後啱啱所講嘅 email 或者係 WhatsApp 嘅記錄都同一時間 show 曬俾佢睇。咁其實當時都 convince 咗佢嘅，都說服咗佢嘅。咁但係然後佢問咗佢個大 Sir 之後，佢就決定咗拘捕我啦。 我想問一下咧，嗱，你話八點幾已經就聯絡嘅失主，即係呢件事咧，即係當時你覺得已經係解決咗㗎啦，係咪？因為已經揾到個失主啦嘛，係咪？ 係完全係解決咗，完全係失主已經係委託我幫佢保管。然后就约咗地方就去去你拎翻佢嘅身物。 咁你当时其实如果呢件事咁样即系当时你觉得都解决咗啦，觉得咁啊，现场嘅警察系点解会无端端会捉住你，或者十一点几你讲十一点几十二点几啊嘛？咁佢当时佢截住你或者要查你或者问你嘢嘅时候，系当时用咩原因嘅？ 因为当时其实就好我同一个科技大学嘅副会长吴一鸣，咁我哋就其实系谂住系因为当时。较大嘅学生会长去被捕啦，之前，然后我哋谂住去接佢放学嘅，咁然后我哋谂住一齐食宵夜啦，咁喺食宵夜嘅途中，就突然间有一班警察冲埋嚟，系簇拥小队咧，左右两边包夹住我哋同埋其他嘅市民，然后就逼我哋喺墙角度喷胡椒喷雾，然后就搜身，咁样然后就逐个逐个咁样拎搜身啦，然后拎身份证啦，就系咁样啦。 噴胡椒噴霧，你講係即係警隊有向你噴胡椒噴霧嘅當時， 係有向我哋噴胡椒噴霧嘅。 咁係咪因為你有反抗或者係有衝突或者係咩嘢性啊？現場當時 完全冇，完全我哋就係行行下，然後見到後面有速龍，前面又有速龍，咁然後我哋又被包圍，咁我哋完全就係一個恐慌嘅狀態啦。因為 有冇反抗？有當時 冇人，當時係冇一個人係有反抗的。 冇反抗，亦都冇衝突。咁但係 都 有噴胡椒噴霧。 是全部都是全部人都是冇背囊冇所谓嘅 gear， 全部都是街坊装踢拖咁样。 咁但係你当时就係话係去緊係接呢个较大嘅学生会会长。 係啦。 咁佢当时截停你嘅时候有冇即刻讲即係嗰个差人即係话係因为咩原因或者点解截停你去做啲咩嘢。 佢话我哋放火掟砖，然后就话我哋冲击警察啦。 即係佢当时咁係咁讲。 是啊，问我哋点解要咁样做咯？但我哋就话我哋就系真系食宵夜行过啊。 咁搜到即系搜到你身上面话有嗰啲同学嗰、那个钱包咧，就系、是、个过程嘅搜嘅啫，即系唔系话佢截停你就已经话知道你系有所谓盗窃罪啊咁样，唔关事嘅。 佢喺我手身嘅时候，我主动 show 俾佢，然后主动同佢讲嘅。 哦，即系呢件事系你讲嘅，即系讲俾嗰个。差人聽， 然後我就解釋過前因後果，就話其實佢已經幫我託管咗噶啦，咁就佢就當時係説服咗佢，然後就但然後有一位大 Sir 同埋有 Madam 就個當場打電話俾嗰位同學，但係嗰位同學應該已經休息咗，然後打唔通佢就話我係偷嘢咯。 咁後來就因為呢個所謂盜竊罪就要帶你翻差館啦。 係啦。 咁你當時有冇其他諗過用其他方法去處理，譬如話要求請律師啊，或者其他人啊等等？ 即系你指被捕当场， 即系啦，即系嗱，因为你佢后来话盗窃罪，咁你同佢讲咗，咁佢话都冇嘢啦，咁后来又接到即系警方嗰边话有大 Sir 咁样联络咗，就话要拉你啦。咁你当时知道咗呢样嘢，佢哋要咁做，咁你个回应有冇特别要做翻啲咩嘢咧？有冇话希望我想联络律师啊，要求帮手啊等等？ 因为其实我当场已经知道，其实都证据确凿系可以证明到我系真系托管噶啦。咁我就。當時我就冇打算請律師，因為就係佢已經係好明顯一個赤裸裸嘅冷暴、赤裸裸嘅政治打壓，咁我就唯有跟佢翻差館，然後再請律師一齊落口供咁樣。 咁後 冇落口供。 係你當時後尾就跟咗佢翻差館啦，係嘛？ 係啦。 咁結果擾攘咗幾耐到啊？ 喺差館入邊大概逗留咗三至四個鐘頭，咁我最尾就係隔咗大約係。12个钟头之后，三点半到，佢就无端端释放咗我。 咁即系都有成几个钟头嘅时间喺差馆里边啦。 系啊， 啊，咁嗱呢件事里边咧就即系再加埋你早前嗰度，其实即系话有嗰、那个那个叫做咩激光嗰、那个啦吓。咁嗰件事即系咁样加埋咧，你觉得会唔会系有关联啊？即系你觉得成两件事中间有冇关系啊？ 其實都可以，其實從好多嘅新聞都睇到啦。咁其實可以反映到，其實政府或者警隊一直都覺得呢場運動係有所謂嘅領袖、所謂嘅大台。咁其實佢揾一啲佢哋嘅對抗方，譬如即係可以大專學界咁樣佢嘅領袖嚟做一個拘捕，咁其實都可以 有機會推測到其實他們有這樣的傾向。 咁其實除咗你所知啦，除咗你係屬於係浸大嘅會長啦，其他大專嗰啲學生會嘅領袖或者其他學生領袖咧，其實多唔多係會遇到咁嘅情況啊？據你所知， 其實就暫時大專學界嘅領袖被捕嘅人都係大多數，唔係都係得三位咯。今日我哋開記者嘅三位，教大 P、教大嘅學生會長同埋科大嘅吳一鳴座。 即系已经系点啊？即系被拘捕咗嘅， 系都系曾经被警察制服同拘捕嘅。 吴 一鸣就暂时就系被搜身。 即系话如果其他院校咧都系会呢啲即系做会长啊、做学生会或者学生领袖嘅，都曾经遭遇过咁样嘅情况嘅。 系咁暂时就得我哋三位咯，但系陆续可能都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希望唔会啦。 咁喺返學校裏面呢，即係嗱，你哋而家即係因為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係學生係一個主力啦，即係尤其是走喺前線啊，或者可能比較激進嘅咁。咁你遇到呢啲情況嘅過程裏面呢，你哋自己會點樣考慮呢件事呢？即係嗱，你哋我諗呢度經過咁多嘅事件都知道呢，就可能變咗係警隊啊，或者好多時呢即係會係會睇住你好緊㗎，即係釘得好緊㗎啦。咁或者好多時咧，你都會遇到呢啲可能，即係會被佢盤問啊，或者可能會被臨時突然之間會拘捕啊等等。咁你自己有冇傾過到底應該要點樣處理呢個情況？ 其實我哋面對警察嘅面對面嘅盤問嘅時候，我哋都係好合作嘅。但係問題嘅就係、是、當場喺被制服之前，佢哋嘅不滿佢哋嘅對我哋啲普通市民嘅暴力，其實係好難以令人接受咯。但係好多時候同佢理論嘅時候，佢哋根本係唔會聽你嘅解釋，根本佢只不過係覺得你只係一個後生仔，你只不過係學生，你就係一個暴徒。呢、這個就係佢係我覺得佢哋諗緊嘅嘢，亦都係根據我哋親身經歷嚟講，佢哋其實應該先入為主嘅想法，就係覺得所有市民或者所有嘅後生仔都係有參與示威，都係佢哋敵人。 咁但係喺你自己嗰、那個經歷咧，喺個遭遇裏邊咧，你覺得係咪有一啲特別已經即係你係可能俾人哋跟住咗啊？或者又是很定点地追踪住你的行踪或者是等等的，你自己感不感觉到你已经是处于这样的情况？其实 现在出街无时无刻都要留意后面有没有人跟住我啦，四面八方有没有所谓可疑人物啦，有没有些 男性是好像戴住耳机然后就翘住手样好像差人这样的人啦，还有搭车都要望后面有没有车跟住这样。 那你自己有没有担心呢？你如果遇到咁多咁嘅情況之後，或者係你自己經歷咗呢啲咁嘅事件之後， 我會提防，但係唔會擔心。因為我會覺得白色恐怖就係令到你害怕、令到你驚、令到你唔敢做你覺得自己啱嘅嘢。咁我哋唔可以俾呢種諗法打到。 咁你自己譬如話平時嘅上堂啊，或者係其他嘅生活裏面，有冇自己會擔心某啲嘢啊等等？ 都会无时无刻都会惊会被人袭击咯。即系提防被人袭击咯，唔系惊嘅。 咁其实你有冇同被人校方啊，或者系学校里边都有讨论过呢件事？譬如话应该可唔可以，譬如话某啲嘅学校或者系机构方面都提供一啲帮助？你需唔需要啲帮助咧？其实 都会一直问校方有啲咩帮助，但系其实校方嘅帮助都系十分有限。 咁你自己个打算系点啊？即系你即系长远计，或者系 我哋会请保镖 落去。会请保镖，是怎样请啊？即是你意思是说外面的公司的保镖，即是外面的即是从事这些保安，那有没有用呢？你觉得 我会觉得是可以令到你比较是在条街上比较自由或者是安心。 是，那这个你们是决定了会这样做啊？ 是， 即已经是。是，那会几时开始啊？你 都是呢几日。 好啊。咁嗱，你都想问一问咧，即系大家喺节目嘅时候开始都讲过啦，即系特首或者会见咗一啲议员啊，同埋人大政协代表咧，讲关于呢个撤回呢个条例，即系逃犯条例嘅。咁你自己觉得，如果一阵间嘅宣布咧系真系政府咁决定啦，你会有啲咩反应啊？你觉得够唔够啊？ 我会觉得其实我哋其实我哋大专学界或者系示威者走上街头示威者，其实已经讲清楚，我哋要嘅系五大诉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撤回呢、這個。撤回逃犯条例只不过是满足了其中一项需要，我们要的是五样都达成了。 嗯嗯，那现在如果政府举个例子先这样说，就是说逐样逐样来，就是没可能一次过五样的，那现在先第一样东西做了，那释出善意，那希望你们再慢慢坐下谈一下，那会不会是对你们觉得会好一点呢？气氛或者大家的对立没那么紧张呢？ 其实我觉得都是那句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从来我哋要嘅嘢都系呢样嘢，我唔觉得五大诉求入边有任何一项系有可以讨论嘅空间。 嗯，即系你意思系话，如果冇呢个前提嘅话，就你哋都唔会停止嘅，好多嘢，好多行动等等。 系。 嗯，咁或者话，如果系政府再希望，因为佢而家都话想另一方面对话啦，咁如果系邀请呢啲学生会长啊，或者系学生领袖去对话，再倾下啦，咁你哋会唔会接受啊？ 都似啱所讲啦，其实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我哋真係唔觉得同佢对话会有任何可以相及嘅空间，亦都我哋将我哋嘅诉求表达好清楚，我相信佢哋都会明白我哋嘅诉求，咁我唔明坐喺度对话其实有啲咩结果出嚟。2014年嘅时候，学轮子同政府对话得到嘅下场就係五个学生四个学生被捕。 嗯，好啦，咁唔该晒你先。咁啱同我哋倾嘅呢就係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嘅，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礼宾府会见多个建制派人士，包括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和立法会议员，讨论反修例风波。消息说他在会上透露会正式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但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或真相调查委员会。政府将于傍晚发放影片公布撤回修例的消息，今日不会举行记者会。会面在下午4:00举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都有到礼宾府。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陆仲雄、谢伟俊、容海恩等，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任志刚、叶刘淑仪等，多个港区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等亦都有到场。警方表示，昨日晚上大约有40个示威者到港铁黄大仙站破坏设施，其后有热心市民报案，说几十个示威者登上往观塘的巴士，警员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截停巴士拘捕33人。警方说巴士上10多名疑似示威者见到警察之后立即落车逃走，警方截获一个人，搜出护甲和镭射枪等。同时巴士上有40多人，经初步调查之后，警方在短时间之内被11个普通市民离开。由于担心在巴士上的疑犯身上有攻击性武器和有机会销毁证物，警方要求他们短时间举起双手，不存在坊间所讲要他们长时间举手。警方又说被截停的巴士视为罪案现场，不适合采访，调查过程亦涉及保障疑犯私隐。另外有不少传媒当时正在直播，警方要考虑被捕者会否利用直播向其他在逃人士通风报信。港股下午升幅显著扩大，恒生指数最多升1127点，收市报26523点，升995点，升幅近4%，主板成交1164亿元。有报道说政府将会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消息带动股市上扬，地产股强力反弹，新世界发展和九中置业都升超过一成，新地、长实和恒地都升近一成，内房股亦都普遍上升。零售股做好，莎莎收市升17%，收大福和六福升近一成或者是以上，港铁和国泰航空分别升超过6%和7%。事隔半个多月，国泰航空再有高层变动，史洛山因为退休，辞任主席和常务董事，由贺以礼接任，将于11月6日董事会结束之后生效。国泰两个高层何稿和卢家培上月中辞任， 为近月事件负责，连同史洛山、国泰五个常务董事已经有三个人被撤换。史洛山感谢团队支持，形容在充满挑战时刻，同事们一直全力以赴，尽忠职守。何以礼就说会确保航空公司安全，讲求效率和有充足的竞争力，他同时将继续负责环球饮料业务。天气方面，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就去到近收费广场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咧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咁而喺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近油头角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可以去院校报名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啱傾緊嘅咧就係警方咧最近咧好多嘅拘捕行動咧引起咗爭議嘅，包括咧就係咪用咗過度嘅武力啦，同埋咧就好多嘅檢控啊或者其他等等嘅做法咧都係受到一啲嘅質疑嘅。咁到底大家會點睇呢啲咁嘅現象，或者你想唔想發表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嚟先聽位聽眾咧，就係、是、馮女士咧都想發表意見嘅，馮女士。 是啊，你好啊，主持。我又觉得咧，如果林郑咧，佢今次真系撤回嘅话咧，我哋劝啲示威就真系唔好再搞啦。 嗯。 得些好意需回首，就冇话真系咩缺一不可，我一定要五样条件啊。有啲条件咧系根本冇可能达成嘅。 嗯。 你都冇可能逼政府，即系如果有心系妥协嘅，就唔应该再逼。 嗯、你讲例如边啲啊？例如边啲系唔可能噶？ 即系你话嗰啲嚟咗犯咗法嗰啲，你要嗰啲全部都要冇罪，都要赦免佢哋，当冇拉过，即系当冇事发生过。咁呢啲已经有冇可能嘅事啦。 嗯。 系咪？咁、你要政府咁做，净系呢一样已经唔得啦。你唔好讲埋另外其他嗰三样，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肯撤销咗，就算啦。你睇个社会慢慢平静翻，好翻。即系如果系爱香港，唔好俾人讲中，你哋俾人利用，系另有目的，根本唔系为今次个修例嘅，系、另有目的嘅。咁你又先再搞嘅啫。咁、香港已经咁样样啦。如果你系想以后自己喺香港生活安居乐业嘅，你惊就惊嗰啲咩修例，令到你以后喺香港唔知点样生活，冇自由啫。咁、如果你系爱香港嘅，咁样香港慢慢好翻嘅，你哋大家都好啫、 即系冯女士，即系你讲， 如果特首只是宣布了这个撤回，你都觉得、可以的了， 我都觉得应该收货了，给你一个下台阶，应该这么说、你自己找个下台阶落台、你搞到这样你怎样收货呢？你自己又怎样收货呢、如果政府都是不撤的，那你又会怎样呢？举例林郑说我不撤、我是、没讲过这回事的，举个例子、即是 他不撤的，那你们又怎样收货呢、那你们是不是年年月月这样去搞事示威呢？ 好啊，咁啊， 你都唔系噶嘛， 好， 咁你关于头先你讲埋差人嗰度咧，我觉得咧自乱世用重点，你话人哋话明系防暴警察啊嘛，唔通我啲警棍嚟请你走咩、你日日咁样越搞越烈嘅，我都觉得系应该系咁样噶、 即系你唔觉得系太过过度用呢个？ 我觉得系应该适呢都适当啦。如果你将俾全世界睇，你讲你平心而论，系咪适当先？你唔可以对香港特别苛刻嘅、香港要俾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做得好，俾、美国又好，俾英国又好，俾度都好。是不是比道道的警察都温和很多的了？ 好，麻烦你 看我们。 好，麻烦你啊，冯女士。咁他表达了他的意见啦。咁另外还有一位听众啊，邱先生呢就亦都接通了的。邱先生。 是你好啊，主持。 是。 即是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在看了这么久那个事件发展呢，大家好多即是互相双方面都指责对方什么、不是啊这样。其实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好像说斋、我两点而已其实说。好似话斋，即使系特赦咧，一啲严重嘅罪行或者系证据确凿嘅，譬如你咬断手指啊，唔通话嗱，好似而家个事件铺排就睇到就系、是，八三一之前会出现一个警方有人收工，咁就会俾黑衣人斩嘅事情系，又或者斩到手指见骨咁嘅。另外就有啲或者系嗰啲申请示威游行嘅人士咧，就会无端又俾人打、哦。咁你其實種種事嘅鋪排係覺得係有一啲人係唔想大家和解嘅，佢係想大家係升温落去， 唔想大家和解。咁呢啲會係咩人啊？即係你 嗱，如果我哋睇件事嘅喺，如果雙方都唔和解，係將事件升温，邊啲人最受益啫？最受益咪係想香港嗰個證明一國兩制係失敗嘅咯。咁邊啲譬如好似而家所講嘅？台灣方面嘅、因為以前香港不嬲都係一個特務天堂噶啦，咁、你 即係你覺得係有啲人係專登要搞我個局， 梗 係 啦！你而家睇到啲發展嘅，大家互相指責嘅、但係你可能又會有啲人走出嚟話，有啲可能係卧底警察掟汽油彈嘅咧，喂咁、如果警察方面就話，喂有啲可能話你哋卧底嘅人員打自己人，跟住推咗警察身上邊喎。 係啊，邱生咁啊，都想問你啦，如果淨係即係宣布咗話特首係撤回呢個逃犯條例，你又收唔收貨？你覺得夠唔？ 其實唔夠嘅，因為早嘅。较早的时间撤回就可能会有、有得， 即系而家都系个时机嘅问题，可能未必。 大家已经加深到，点解警察咁狠呢？佢喂，我同事收工会俾人斩嘅，佢而家佢揿啲。 即系你觉得嗰个时机可能都系过咗啦，系嘛？ 系啦，譬如应该就好似话斋，就算系有呢、這个嗰、那个叫做独立调查委员会之后，如果就算系要特赦。是那些轻微的罪行那些、应该是给回个机会那些后生仔。 是好啊，那么不用了邱先生，他都表达了他的意见，那么就觉得就未必是足够的，那么只是这个撤回，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稍后就可以知道，即是六点钟就政府行政长官就会有个宣布的。那么这段时间不如先听一听警方今天记者会里面都有回应一系列最近他用一个拘捕行动的时候引起一些争议的。先听一听今天的警方的记者会先。 昨天太子站拘捕了一名伤者的情况，那六位警员是即为什么要将他按在地 上？时间大约是11点左右，当时呢就、有一些人士呢就见到一名的被捕人士、那个人士呢就戴着一些防毒的面具、眼罩、还有一些头盔、护甲到呢就是一个站内的，他在涂鸦一些站内一些八达通的机或者是售票机，有人报了警的，报了警之后呢就、很很快咧，我哋咧就将佢拘捕咗嘅，佢就系想逃脱嘅，咁啊，所以咧我哋都同时咧用咗一啲适当嘅武力咧，就帮佢即系制止咗佢啦吓，将佢压低咗啦，然之后咧就将佢锁上嘅手扣咁样嘅。可能有啲媒体咧，我见到咧就系话佢颈骨折断啊， 失去知覺啊等等啊咁。咁我哋拘捕咗佢之後咧，其實佢係即係拒絕合作啦嚇，咁啊喺個地上嗰邊嘅。咁啊最尾嘅時候咧就亦都有一啲嘅自稱係救護人員啦，同埋一啲嘅醫療人員咧話可以上嚟幫忙幫佢檢查嘅。咁我哋嘅同事當時係容許佢咁嘅。咁我哋嘅同事都聽到好清楚咧，解答佢當時嘅情況嘅，即係話佢係有意識係有回答嘅。跟住俾佢去上救傷車離開現場去醫院嘅時候咧，亦都係佢當時係清醒同埋咧係有對答嘅。 雖然嗰啲係話自稱係救護員啦，但其實點解呢啲警方係要阻止佢哋去即係去施救咧？ 安全同埋嗰個保安方面，我哋要考慮啦。其實過程裏面我哋唔係完全冇俾佢哋去施救嘅。呢啲自稱嘅救護人員就話：哦，既然哦，如果佢有機會係暈咗嘅話，可唔可以幫佢即係除咗身上邊嘅一啲外衣，又或者係一啲護甲咧？係啦，咁呢樣嘢我哋係有接受到佢哋嘅建議去做到呢樣嘢嘅。呢個社會裏面有好多熱心嘅市民啊，即係佢哋可能有林林種種的一啲醫護救護經驗，我哋當時當日又可唔可以核實佢嘅一啲嘅醫療嘅專業咧？救護車嘅救護人員啦，咁其實十五分鐘內已經到咗現場，我哋都一定會除咗係顧及佢嘅安全同埋保安之外，其實我哋都會顧及佢真係嗰個嘅安危。咁拖拉嗰度咧，咁啊當時我哋只係有為數十個八個同事喺現場，咁但我哋亦都要衡量翻當時嘅情況，喺啲近呢一兩個月裏邊咧，尤其是係實。就有太多嘅情況底下，當我哋作出拘捕之後咧，係有人嚟搶板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同事當時喺安全啦、保安啦，同埋呢一個人士嘅傷勢或者佢嘅身體狀況上面，其實已經係盡量去作出一個考慮。如果我哋過去呢兩個月係從來冇任何嘅暴力示威者或者暴徒係曾經試過搶板嘅話咧，我相信我同事應該會好安然咁留喺現場。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繼續傾下咧關於警方嘅啲拘捕行動引起嘅爭議，到底係咪用咗啲過度嘅暴力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或者想分享你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喺電話機旁邊，我哋揾到咧就係民權觀察成員黃浩然咧，同我哋傾一傾嘅關於個警方呢個執法時候引起嘅問題嘅。黃浩然。 是主持人你好。 是你好。我啱啱睇傾緊，你可能你都有聽到啦，就係最近一啲拘捕行動裏面呢，就好多人即係質疑呢警方到底係咪適當地運用呢個武力去執行佢哋嘅工作呢。咁你哋呢個民權觀察嘅成員呢，你哋自己對最近一系列發生咗嘅啲事件呢，你基本嘅睇法點樣㗎？ 我哋相當擔心，就係即係警方佢無論喺使用武力或者行使嗰個拘捕權力嘅時候咧，都係越嚟越一個使用過量嘅武力啦，同埋其實係即係進行一個即係無差別嘅攻擊啊。譬如即係喺呢一個嘅地鐵車廂入面，我哋見到即係警員係即係不分示威者或者不分係市民，跟住都係用警棍去攻擊佢哋，而好多人其實係頭部受傷。咁呢個係令人擔憂嘅。亦都另外一方面就係喺拘捕嗰度咧，我亦都見到警方去將一啲其實去學。即係好大機會都未必係示威者，可能純粹係路過市民咧。有陣時喺警方行動入面都會係無辜地被去拘捕，跟住另外繼而之就係一啲截停搜查嘅情況，似乎嗰、那個嘅規模同埋即係警方去嗰、那個嘅態度咧，都係即係越嚟越惡劣。咁喺呢啲其實我哋都即係相當擔心，就係即係警察濫權嗰個情況咧，喺而家咧係一個越嚟越嚴重啦。特別就係我哋見到就係、是、似乎警即係有個趨勢，就係或者一個文化都喺警隊入面之間都建立咗，就係覺得市民係曱甴啊，覺得係示威者係曱甴，跟住另外亦都就係警員係會遮蓋佢哋嗰個嘅警隊警員編號，而即係似乎前線即係警方嘅管理層咧，亦都係即係默許呢一種做法。咁係一個即係完全唔需要問責或者市民要去追究嘅時候，冇一個有效渠道係去追究咧。其實呢個就會即係令到警隊嗰個嘅濫權問題係會越嚟越嚴重，因為你濫權完之後，其實你唔需要承擔任何嘅後果。 黃浩然，我想問一下你，頭先都提到話個車廂嗰度，即係都係講緊太子站嗰度啦，係嘛？即係話入到去即係個無差別攻擊。咁但我哋都睇到咧，就亦都有很多片喺啲網上嘅流傳翻出嚟咧，就係話警隊嘅解釋當時就話 第一咧就有人报警啦。咁另外第二入到咧，佢哋话系用一个所谓专业嘅判断就可以睇得到边啲系曾经搞过事嘅人嘅。咁啊，你对于譬如话啲咁嘅执法呢啲咁嘅解释咧，即系你哋会点睇咧？同埋咧，即系话如果佢真系报咗警，而后佢哋入到下边去执法嘅话咧，呢、這个做法系。是不是恰當呢或者他要怎麼做呢因為他要拘捕人嘛入到去即根據警方的解釋。那你覺得這個做法上怎樣要平衡呢即如果他有執法而但是很多時候就是人們會覺得他是用一個過度的暴力或者是做一些不恰當 的行為的。那你覺得在中間裡面這裡你們怎樣看即警隊應該怎樣去做呢這件事。 第一就是即我們見不到警方有一些具體的措施被人見到去將示威者或者將示威者同市民去分開。當警員佢一進入車廂嘅時候咧，我哋從直播片段見到就係佢已經立即去使用武力，仲要係一個即係級別唔低嘅武力，就係用警棍係去攻擊即係入邊嘅市民。咁呢度我哋擔心，即係我哋見到嗰個即係非常令人憂慮嘅狀況，就係呢一種使用武力咧，其實係冇差別嘅。我哋見唔到警方有任何嘅措施係將一般市民同埋即係佢認為要拘捕嘅人去分開。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即係第二就係、是、其實喺個地鐵嗰度嘅列車已經停咗啦，個月台亦都係即係可以出入嘅地方咧，其實都係有限嘅，都可能即係某一幾個指定嘅入口。警方係咪可以透過一個即係譬如已經封閉咗嗰個月台？跟住再去逐步去將入面嘅人去區分出嚟咧，我哋唔係講緊即係警方佢唔應該執法，或者啊將所有人放曬，但係警方當佢使用武力或者係佢進行拘捕嘅時候，佢應該有一啲具體措施將無辜嘅人或者唔係警方嘅目標嘅人咧係可以區分出嚟，而我哋即係擔心就係你。要將嗰種即係你要喺一個電光火石，跟住就話將嗰啲人分出嚟咧，其實嗰個所謂專業判斷咧係非常之令人即係懷疑嘅。究竟佢即係究竟個具體嗰個所謂專業判斷，你點樣將一個大家都係著便服嘅人，跟住就區分佢係可以拘捕，佢係唔需要拘捕，佢係應該即係警方係可以即係有一個合理地去使用武力，話嗰啲其實係一啲無辜嘅人係無端端俾警方打嘅。咁呢個我覺得即係警方而家嘅解釋依然係未有夠令人信服咯。 嗱，你頭先都講到咧，即係話其實可以個地鐵係停喺度，咁慢慢咧將一啲即係真係事發嘅時候嘅市民嘅啫，或者同嗰啲即係參與行動嘅人咧，將佢分隔啦。咁但係跟住咧，就喺9月2號咧，就曾經都發生咗咁嘅事喺巴士上面咧，就係同樣地咁樣啦嚇。因為當時咧事發咧就話要20個示威者咧，就係坐巴士離開黃大仙啊嘛。即係當時9月2號發生嗰件事，咁咧就係截停咗啦。咁咧就係話差人個上車就去查，咁咧就係正如你講咧，佢希望能夠揾到一啲當時咧20個示威者出嚟嘅。咁但係同樣地都受到人批評嘅喎，即係佢覺得即係有幾樣嘢咧。第一咧就覺得即係好多市民。即係都覺得好無辜，有啲根本都唔關事嘅，但係全部都要手擺喺後邊，即係差唔多可以當咗全部人都係嫌疑犯咁上下嘅。咁呢啲處理同樣都係受到質疑嘅啫。咁你覺得係點樣處理呢？其實即係你警隊喺去執法嘅時候，遇到一個混入咗啲所謂示威者混入咗啲市民中間嘅時候咧，你要點樣處理都係可能係有問題嘅咯。你如果站在你個民權嘅觀察，即係希望能夠保障到市民嘅權益嘅時候，其實差人應該要點樣做？或者你哋會唔會有一個講法出嚟咧，可以令到即係減少啲衝突嘅咧？其實 最主要就係當然，即係警方如果佢覺得即係車上邊係有一啲已經佢目標覺得係要拘捕或者犯咗法嘅人。佢當然佢係可以截停個車輛嘅，咁亦都就係截停咗車輛之後，佢去譬如進行截查，去或者即係去調查嘅時候，其實根據法例，佢亦都確實係可以即係將即係車上面嘅人係短暫一個即係時間係截停喺度，跟住係去調查。我諗最重要就係成個過程，即係警方佢要做到一個係透明同埋係一個係文明嘅做法啦，俾市民見到佢唔係一種即係透過一種即係敵對嘅態度，或者係要會係將現場所有嘅人都係即係用一種羞辱嘅佢哋嘅方式係去進行呢啲截停搜查嘅行為。咁呢個係呢個係第一步。第二步就係即係當你將一啲人去譬如已經經過調查之後，佢係冇關嘅，咁就你應該盡快係讓佢可以即係離開個現場啦嚇。咁而亦都就係即係喺個現場入面， 譬如你如果真係即係見到啊或者調查有足夠嘅理據嘅，咁你咪作出拘捕咯。 嗯、 最重要我諗即係警方佢要俾人見到就係佢唔係用一種敵視嘅態度。是对整个车厢上面的人，而是他们是真的想去跟进某一些、事件去、即觉得有一些可能犯法的人他要去作出拘捕，他即用一个有礼的方式去调查。但是即过去我们即、亦都见到的就是往往警方是进行即一些截停搜查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是用一种非常之敵視的態度，亦都就係即係亦都係用一啲好侮辱嘅方式係去即係、要求嗰個截停嗰個人係去配合。喺呢一種嘅情況，其實往往就係你只會即係真即激化咗現場個情況，亦都令到市民覺得啊，你警察係咪就係覺得全香港嘅市民都係罪犯？当市民就是即系曱甴咁样去对待咧。 嗯，你讲紧嗰个警队嘅文化呢、這个变化咧，呢、這个文化你觉得系一路以嚟都有咁嘅问题存在？有阵时系最近由反修例六月开始先至出现嘅咧呢种情况。 我觉得即系喺近即系呢个反修例嘅运动嘅时候咧，呢、一种即系敌视示威者甚至敌视市民嘅文化咧，系好明显系蔓延嘅， 即系严重咗嘅。 呢、這個你即嗰、那個以前其實都可能都只不過係覺得示威者係搞事嘅人，而家即係就好明顯就係有警隊嘅團體走出嚟話啊示威者係曱甴，呢一啲將即係人即係非即係叫做我哋將佢變成即係話啊全部人都係畜生或者即係將個非人化咁樣嘅一種嘅説法咧，其實往往就會即係滋長咗一啲即係濫權嘅行為出嚟，因為就係、是。话俾即系前线警员听，你唔需要将嗰啲人当系人嘅、你唔需要将佢当系人去看待嘅，将佢当好似曱甴咁样打，踩扁佢，其实系你唔需要负任何责任嘅。咁呢一种情况系往往就会即系引起好多即系严重嘅侵犯人权嘅问题。而另外就系即系啱都讲到就系、嗰个警队嗰个问责，我哋而家见到即系警队系愿意接受公众嘅监察，接受向公众去问责嘅，好多嘅警员就系、即系。願意係去展示佢警察編號啦、無論你話速龍小隊，以至一般嘅警員，佢著咗嗰個戰術背心嘅時候咧，都會遮啲耳，將個膊頭嘅 number 遮住咗。呢一種嘅情況，而警隊嘅管理層佢唔去即係堅持要翻警員展示嘅警員編號咧，其實往往就係令即係呢種默許嘅情況，往往你就會即係容許咗警員係即係去濫權，因為濫完權之後。佢都唔需要承擔後果，唔會俾人揾到。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咁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黃浩然，就係、民權觀察嘅成員。咁我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警方最近一連串嘅一啲拘捕行動引起嘅爭議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嚟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先聽一啲嘅信息先。 等埋，喂，等埋啊！我要上車啊！ 香港地人人想有楼，但有楼在手就系、咪等于高资产阶级？冇楼嘅又真系一无所有？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我要有楼，会从社会文化与经济角度分析几十年香港人买楼心态有咩转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哇，梁丽勤，做乜今日着到咁行啊？背心热裤高踭鞋、啊， 今日俊男有约啊嘛。哇，不过着高踭鞋着到对脚同条腰好鬼痛啊！哎，咪住，坐低先讲。 你仲坐到翘晒脚咁，睇你平时咁精灵，冇理由唔知高踭鞋同埋翘脚坐都系导致下肢劳损嘅原因嚟、啊。 今个星期带你学多啲即安健知识。9月7日即安健常识问答比赛2019，1号录音室隆重举行，仲有手下留情哼行勤。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嘅時間翻嚟咧，就係大家都好留意嘅咧。今日就係特首林鄭月娥發表嘅電視講話啦。咁佢咧就回應五大訴求嘅。咁其中一個咧，最大家最關心咧，就係話咧，就係關於會係撤回呢個修訂嘅條例啦。咁按照特首嘅講法咧，佢就話咧，佢喺6月15日咧已經講過修例完全停止啦。咁佢又表示咧，特區政府咧係將會正式咧撤回呢個修訂嘅條例嘅。咁但係對於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咁就係暫時都冇任何嘅動作嘅。咁咧，但係監警會方面咧就會加多。 到兩個新嘅成員落去啦。咁咧就關於示威定性裏邊咧，咁啊法律程序上咧都唔存在話所有人去暴動，已經多次重申咗呢啲嘅講法噶啦。咁呢個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喺電視講話裏邊嘅一啲要點咁，希望大家繼續留意住咧就港台嘅新聞啦。咁我喺時間再暫亦都再先聽一聽一位聽眾啊陳女士嘅意見先，陳女士。 系你好啊，陈生。 系啊，你好，系请讲。 系我听到咧，特首咧宣布咗系话即系撤回啦，正式咁。但系我觉得咧，呢个已经唔系一个市民想重要想要嘢。 嗯。 其实咧，中观翻咧，我哋过去由唔好计今日，又数翻由琴日对翻上去七二一咁多嘅日子入边咧，我哋市民一路睇到嘅咧，只不过系见到是有示威者，但是如果示威者那些是叫做武力暴力的时候呢，那我想警方人员的使用出来的时候是军方的军事力量。 陈女士，即是你意思你都是未必觉得足够的，只是单是只是撤回。 当然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 好啊，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要暂时停止和陈女士谈论，先听一节的交通和新闻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嘅北行线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环保大道接近宝顺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就系低，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位于南海北部嘅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下昼四点，台风玲玲集结喺高雄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嘅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7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6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次六点财经，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下昼升幅显著扩大，恒生指数最多系升1127点，高见26654点，收市报26523点，升995点，升幅近4%，升到系超过一个月嘅高位，亦都创旧年11月之后最大升幅。主板成交1164亿元。有报道话，政府将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消息带动股市上升。地产股强力反弹，新世界发展和九仓置业都升超过10%，新地、长实和恒地都升近10%，内房股亦都普遍上扬。零售股做好，莎莎升17%收市，周大福和六福升近10%或者以上，港铁和国泰航空分别升超过6%和7%。重磅股份方面，腾讯和汇控升超过3%，友邦升超过50%，多只中资金融股都升超过3%。中文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黄伟雄分析港股的走势。 上週嚟講都有個唔錯升幅啦，見到 A 股本身做得比較好啦，就人民幣嗰邊咧，都有個轉強翻少少嘅現象，咁啊都令到港股係做翻強啲。至於午後嚟講咧，就個升幅越嚟越大嘅一個主因咧，傳緊行政長官嗰邊咧召集咗一啲唔同國家人士啊，去做翻個商討啦。咁啊，大家開始叫揣測緊咧，係咪就住之前嘅逃犯修訂條例嘅一啲問題咧，可能有啲嘅講法出嚟，令到市即時咧都有啲嘅比較大幅度嘅抽升啦。雖然個市升幅啦，而家嚟講叫幾強，上翻26000。 5呢啲位附近啦。港股咧經歷咗過去呢兩三個月嘅所謂元氣大傷咧，就唔會話單憑一兩個講法咧，反而就可以上翻譬如之前29,000-30,000呢咁高嘅水平啦。咁所以暫時嚟計，我諗就算再彈上去都好啦，試翻就八月頭咧，之前下跌裂口嘅頂位咧26,800附近左右先。睇一睇咧，就係成個局勢發展究竟如何，咁到時個市嘅成交咧可唔可以再擴大咧？如果可以嘅話咧，先至有機會可能再試翻再高嘅水平咯。去到大概21,500附近咧，應該都會有比較大嘅阻力，我覺得比較難再進入破咯。 地產股方面都急升啦，其實算唔算係已經叫做止跌全面向好咧？ 幾類別嘅板塊升特別急嘅，本地地產股啦、收租股啦，同埋啲零售股啦，咁再加埋就個別一啲，譬如港鐵啊、國泰啊，之前喺反修例風波裏邊牽涉裏邊一啲公司咧，個股價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反彈。啲炸類別嘅股份咧，都係好受翻就近呢幾個月嗰啲香港事件嘅影響啦。咁所以一旦呢個消息再轉吹翻啲有偏淡嘅一啲風向嘅話咧，呢幾個板塊咧都有機會再回翻落嚟，咪等於完全擺脱翻就過去嘅弱勢咧。我諗都仲要再試下再望一望先咯。 內地股市收市前升幅擴大，早段在銀行、券商等金融股帶動下上揚，隨後走勢分化。下午深圳本地股和地產股強勢，兩市成交增加。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報2957點，升27點，升幅近1%，連續三日上升。深證成分指數報9700點，升66點。深創業板指數就報1669點，升8點。本港營商信心持續惡化，八月採購經理指數創超過10年半新低，企業新接業務量大減，受到本港示威活動以及中美貿易戰等影響。有經濟師預計，香港第三季經濟會進一步放緩，按季可能連續兩季出現收縮，亦都唔排除有企業因應市況部署撤出香港。李以琴報道。 本港八月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持续下跌，由七月的43.8跌至40.8，创超过10年半新低，并连续17个月低于50，显示经济活动继续处于收缩状态。制定指数的机构话，贸易战及本港政治示威活动都影响需求，营商信心跌至纪录新低，反映本港经济按年收缩大约4%-4.5%，而企业上个月新接的业务量就锐减。调查显示，出口中国订单量创新低，导致整体的新订单量创2009年2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近半数的受访者提及，中国订单减少，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持续、人民币大幅贬值及大规模示威活动等影响。华侨永亨银行经济师李若凡话：，第三季本港经济按年增长会进一步放缓，按季可能会连续两季收缩。 结合七月、八月的数字，其实都感觉上，第三季按年的增长一定是比前两季要再进一步放慢咯。暂时我们估计按年的话是0.3% 的增长，按季的话很有机会是有负增长，连续两个季度一个负增长，都觉得存在一个技术性衰退的风险在这里。 李若凡提到，社会事件加上贸易战，再结合第二季的经济数据，该行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1%-1.5%下调至0.6%。李若凡又提到，未见大量资金流走，不过不排除有企业会因应市况部署搬离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花旗银行预期本港零售销售下滑，信用卡业务第二季起开始放缓，不排除九月表现会更差。花旗亦都已经因应零售环境以及中美贸易战影响，三度调低今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花旗期望数码服务可以抵消市况波动的影响，带动整体收入录得高单位数升幅。罗伟浩报道。 香港社会冲突持续近三个月，花旗因应零售环境受社会动荡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战，第三度调低香港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1.5%调低至0.9%。香港花旗银行总经理林志刚说，未见社会情况严重影响银行业务，但是信用卡业务已经受到影响，预计今个月会更加差。 个 retail sales 跌咗11%，多多少少影响到我哋信用卡嘅业务或者支付嘅业务，借贷意欲系减低咗嘅。第二季开始就有啲減慢，但我哋同一時間 online 係多咗嘅。八月都仲係香港人去旅遊嘅旺季 ，overseas spending 都仲可以頂得住。咁九月就真係要睇下啦。如果持續嘅話咧，當好多人都翻翻嚟香港喺本地消費，九月消費嗰個嘅數據咧係更加反映 impact 有幾多。 他说近期查询开设离岸户口的数量以及将港元转为美元的情况有增加，但是数量不多，未见资产出现明显转移。他提到花旗香港上半年收入按年增长一成，主要是数码业务带动收入和客户增长，预计数码服务可以抵消市况波动的影响，期望今年整体收入仍然能够录得高单位数升幅。林志刚又指，今年虚拟银行开业，竞争加剧或者会令存款息率上升，加上市场仍然有潜在的新股招股上市，以及季结等的因素影响，预计港息仍然会波动，会密切留意存息策略。他又说，目前楼市成交减少，但是楼价并没有大幅下跌，预计下半年按揭市场表现会降温，但是强调不会主导价格战或者主动割喉式减价，会密切留意和考虑同业削减按息回赠的安排，但是相信回赠重返合理水平亦都是好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报 7.1538 对1美元升247点子，与中间价同时脱离11年半低位。欧元区七月零售销售按月下跌 0.6%， 符合市场预期，受到纺织品、服饰及鞋类销售下跌 3.2% 影响。德国和比利时的跌幅最大，欧元区七月零售销售按年升 2.2%， 高过市场预期。恒生指数收市报26523点，升995点，主板成交1163亿7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6253点，成交16045张，跌22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5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9700点，升66点。十大成交额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341.2升12元，友邦保险79.4升4.4，新鸿基地产118.5升10.6，建设银行5.89升1.5，盈富基金27.3升1元，中国平安92.2升2.58，港交所248.0升11.2，汇丰控股系57.9升1.95，之后嘅股份编号系7500，收市报7.23跌6.6。工商银行系5.7升1.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建德国际、世纪集团、怡康泰工程、瑞音国际同埋中国智能集团。五大跌幅股份：航品生活科技、华星控股、沛然环保、汇友生命科学和中国投资开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06.21， 瑞士法郎 0.985， 澳元 0.679， 加元 1.333， 新西兰元 0.636， 人民币 7.151， 英镑对美元 1.219， 欧元对美元 1.102。 港金报144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7.51美元，卖出1538.01美元。港汇指数107.5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辆，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的支路快线曾经有坏车了路，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入面和尖山隧道的管道入口。另外亦都影响到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大涌桥路近月明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的支路快线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的管道入面和尖山隧道入口。另外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大涌桥路近月明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 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是挤塞的，暂车龙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亚街路街桥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新闻之后回来自由风，继续会谈一个热门的话题。大家如果有看电视，就是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宣布了，就正式说会撤回这个条例。麦家俊你怎么看？ 心情是很复杂啦。 是。 即是我自己如果感性去看的话，第一我觉得都不知道怎么说，即是这个情况。因为香港人我觉得都过去那几个月呢，即是上街上过，抗争抗过，做了很多很多事。几个月之后社会撕裂得很犀利，而家换了撤回两只字了。但是实际上来讲个代价其实真的实在太大。因为中间发生了很多警民冲突，即市民对于政府和警队的信任，我不用说了，即是过去个零两个月我们一直做节目的时候都讲了很多次。即我想那个深刻的伤口呢是很难抚平的，其实。 是啊，其实呢今日呢佢个行政长官嗰个讲话呢都包括了几点嘅，即係除咗正式宣布呢係会撤回之外呢，就喺监警会里面都会加多两个新嘅成员啦。咁亦都话会係即係邀请嗰啲社会人士呢就开始建立一个对话平台啊，做一啲调查咁。咁所有嗰、那个即係做法呢都希望能够做到一啲回应市民嘅提出嘅诉求啦。咁但係到底收唔收货呢？即係我听麦家俊你讲都仲有啲犹豫啦。咁听众如果即係想发表下意见呢，咁大家心里面都梗会听完之后梗会有个咁样嘅反应㗎啦。到底你收唔收货，觉得够唔够，或者对而家局势呢有冇帮助呢，可以打嚟 1872311,1872311 同我哋倾下嘅。咁不如呢个时间呢我哋先接通咗新民党主席同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啦，因为叶太应该都系有上到去见特首嘅，应该系。叶太。 葉太， 你好，你好， 系你喺度系嘛？系啊，我想同你倾下，系想同你倾下。咁今日下昼即系你哋去见一个行政长官嘅时候咧，其实你哋觉得即系嗰个过程个气氛，或者系你哋觉得即系听完之后觉得点啊？即系咪可以接受啊？或者系即系个过程，或者系而家个结果咁得出嚟，你哋收唔收货咧？ 收货，我哋其实特首预咗半个钟，我哋都唔使半个钟，应该十五。六分鐘就散會啦，即係有同事提幾個問題啦。咁其實就示威者嗰五大訴求咧，特首喺過去嘅日子都有喺非正式嘅會面同我哋傾過下嘅，有諮詢我哋邊啲可以接受，邊啲唔可以接受咧。咁近期咧， 因为见到啲示威系继续咧，我都有同佢讲，我本人系接受新民党系接受正式撤回嘅。 嗯，但系好多人会觉得个时机好似又已经过咗咯，系咪咧？即系点解你要拖咗去到两个几月？即系好多人都已经提咗反反复复啦，咁你到而家先系行呢一步咧？咁时机方面系咪有啲已经失咗？ 嗱，咁啊，特首因为佢已经多次讲咗一条条例寿终正寝啦 ，The bill is dead。咁我谂佢都以为系完全消除疑虑啦。咁但好多市民，我哋见到上街继续喊撤回、撤回、撤回，咁啊，知道好多市民系仍然未所谓未收货啦。咁但你知呢个正式撤回有个程序噶，特首只系讲咗佢嘅决定啫。要等十月立法会复会咧，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64条咧，保安局长要正式恢复二读及宣布撤回嘅。咁我哋都有谂过话有咁嘅程序，会唔会俾人觉得误会？哇，你又恢复二读啊？其实唔系，系嗰个技术性嘅要求。 系要咁做啊？呢个一个程序。 要咁做。叶太，你睇翻个条例就知啦。 叶太，咁而家即系你都话啦，即系个条例就正式撤回啦。但系你点样研判？喺禮賓府以外嘅民情咧，即係嗱，禮賓府裏邊就話你哋都收貨啦。咁但係你點樣睇市民會唔會收貨？ 嗱，我相信我哋唔會有任何一招咧係可以令呢啲示威行動完全停止嘅，因為背後嘅怨氣係好大嘅，基於各種嘅因素啦，經濟啊、社會啊或者政治嘅因素啦，亦都有啲年輕人。以為可以搞革命啦，係嘛？咁就唔會話因為唔相知道，唔會話純粹因撤回就會完全將啲示威行動係令到佢結束嘅。但起碼係釋出一啲善意啦，表示政府都有聽到啦，同埋好高興聽到行政長官話咧，佢會落區啦，係嘛？佢會本個月內就同佢司局長起去社區。同不同背景的市民直接溝通，我想這些是好事來的。 這個溝通葉太，我也想問一下，你剛才也說到這個是一個程序，要起立法會是即正式要提交出來去交代的。但是以今天的安排來說，其實為什麼泛民的議員不會是受到邀請上去呢？因為這個程序上你都是面向整個議會的嘛，還有你現在想都是聽到不同的聲音，但是起碼為什麼即時來說在議會裡面那些泛民的聲音，佢都唔順便喺個即係公佈嘅時候，即係邀請埋佢出席啦。 呢啲你要等行政長官辦公室解釋啦。 但係你覺得咁安排係咪好啊？或者係咪恰當？ 嗱，佢嘅按素來嘅規矩咧，佢當然係要向建制派解釋。嗱，首先行政會議啦，係咪啊？行政會係佢最可以講最政府最高層嘅諮詢嘅委員會啦。咁就建制派有啲重要嘅身份嘅就係人大啦，同埋政協常委啫，都唔係所有政協啦。咁就我諗我哋建制派覺得我哋支持佢咁多，咁佢應該先向我哋解釋㗎喎、係咪？嗰啲泛民係不斷攻擊行政長官，並且有啲泛民議員呢係鼓勵人上街示威㗎喎，有個仲話可以叫社工去暴動添。 系嘛？即系你觉得呢个安排可以接受？咁但系问题就系你立法会嘅始终都要面对立法会噶嘛？系嘛？即系呢个过程嘅程序上， 迟啲咁佢一定要啦，佢都要嚟施政报告啦，宣读系嘛？佢都准备紧佢施政报告啦。 咁另外咧就系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咧，就系除咗撤回之外咧，社会一直以嚟咧都讲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成立咧都系好迫切嘅，尤其是即系其实如果你问翻好多前线嘅示威者啦，即系佢哋更加觉得呢个比撤回更加紧要添。咁而家咧就未有一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一个回应出嚟，就反而喺监警会度咧就加多两个委员落去，但系呢两个委员咧。就好似喺个背景上面都未能够适宜到，就係话咦好似监警会里面组成部分都系偏建制嘅多喎。咁而家呢两位嘅新嘅成员好似亦都唔能够将喺呢一个咁样嘅架构里面能够适宜到呢样嘢。咁叶太你点睇呀？ 嗱，即係如果你话成立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查警方有冇使用过度武力呢，呢啲系监警会工作范围。而且政府除了委任多两位其实都很德高望重的委员之外呢，是梁定邦主席已经讲了他组织一个国际专家，请了国际专家包括英国一位前很高级的警官，是熟悉 警察的程序，你知道我們警察的訓練其實都是跟英國一樣， 明白， 那就已經有專家來看緊了，所以我們就不覺得需要再有一個獨立查警察的委員會啦，係嘛？但是行政長官是知道呢今次持續的示威背後有很多複雜的成因，包括很多社會啊、經濟啊、政治的因素，所以他都講了呢是會作一個獨立的研究，他會聽意見請學者專家，這個他會做的，但通常做這些一定要等事情平息曬，冇可能啊！你睇下，就算過去的香港法例八十六章的委员会都是事情完结之后，没有可能一路发展跟一路做的， 明白， 所以等事情完结之后他是会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并且是听社会各界人士意见请什么专家做的。 如果如叶太你所说呢，即其实监警会都会将会即去委任一个即国际的独立的专家，是啦，去研究成件事的时候， 咁 加个咁加嗰两位人士入去，又对成件事有啲乜嘢，即係对你嚟讲即係有啲咩意义呢？即係如果本身都已经有一个独立嘅国际专家喺度啦嘅时候啦，咁林定国 嗰啲国际专家呢，就是警务嘅专家嚟嘅， 係 係好似请咗英国一个退休嘅好高级嘅警官啦，咁其中一位林定国法律界人士啦， 係 咁另外余黎千平女士，你知其实他真的德高望重，个人是有客观的，是吗？咁所以就我觉得呢啲都是有公信力的人士嘅。 嗯， 叶太，我想问一下咧，你头先都提过咧，会成立一啲由学者啊、专家做的独立研究和调查诶检讨嘅。而家有嗰、那个有咗啲人选未嘅，同埋系几时做嘅呢样嘢？ 我呢一定要等事情完结。 哦，即系唔系话短期内做噶。 嗱，梗係啦，你而家都未完結，係咪？但行政長官會聽意見啦，係咪？有啲咩建議，咩人做，咩範圍啦，係咪？咁啊，譬如你睇下九七年以前咧，六六年嘅九龍騷亂之後咧，港英政府做咗兩個調查嘅，一個就法定嘅調查，另一個喺其他殖民地請咗啲專家嚟咧，係做一個政制嘅檢討嘅。 係，即係我哋呢個都係會可能等件事件平息之後先再做噶啦。 冇错啦，当然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 唔该晒叶太， 系啊，啱啱同你倾嘅新闻党主席同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咧，就讲翻咧，就系行政长官个宣布咗一系列啲嘅决定啦。咁对于啲决定咧，你哋又收唔收货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分享你嘅意见嘅，同埋咧就可以同你讲讲你嘅睇法。 活喺恐惧之下，必须有独立调查，而监警会唔能够做到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效果。资讯科技界莫乃光就话。林郑月娥今日的宣布反映她执迷不悟，相信政府只是用花招争取民意。她又说未来要做的是怎样争取其余诉求。工党张超雄就质问林郑月娥过去三个月去了哪里，她说如果三个月前已经宣布撤回，之后的事就不会发生，批评林郑月娥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饶恕和不可逆转。事隔半个多月，国泰航空再有高层变动，史乐山因为退休辞任主席和常务董事，由贺以丽接任，将于11月6号董事会结束之后生效。国泰两个高层何稿和卢家培上月中辞任，为近月事件负责，连同史乐山，国泰五名常务董事已经有三名人事调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下午四点，台风玲玲集结在高雄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最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沙田乡事会路支路曾经有坏车噶，咁虽然拖走咗一阵噶啦，不过咧车龙仲系相当之长，龙尾啦分别就系城门隧道嘅管道中间、沙田乡事会路通往沙田港铁站嘅龙尾啦，排到去大涌桥路近月明村，另外仲有一个龙尾啦，就系一路排到去青沙公路近荔枝角段。 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现在就在管道中间。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已经取消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车多些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以及清水湾道近彩云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去观塘近御港湾的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伦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繼續傾下咧，就係特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講咗關於一系列咧，就對於呢個撤回條例之後咧，就一啲嘅措施，包括咗咧就係正式宣布啦嚇，就撤回咧呢個逃犯條例嘅。咁亦都咧係加咗一啲監警會嘅兩名人士咧，就加入呢個監警會啦嚇，就希望係加強啲嗰、那個公信力啦，或者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啦，同埋德高望重嘅余麗清平女士。 係咁啊，兩位咧就到底？可唔可以帮助到呢个监警会做嘢咧？咁啊，家俊，你系咪有啲咩观察到啊？ 有啊，即系我谂一直以嚟，大家讲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同埋即系去调查警方究竟有冇即系选择性执法啊，或者过分使用武力啊，诸如此类嘅事咧，其实就社会上面一直都有讲噶啦。咁政府亦都讲咗好耐，就系、是、话其实唔可以绕过咗监警会嘅程序，而且佢哋都有讲过话明白咧。監警會裏面而家嘅即係組成部分咧，可能會令到人哋唔能夠適宜，因為話裏面嘅一啲人士嘅背景啊，好似係偏建制或者係即係市民未必有一個信心嘅。咁今日而家講話加嗰兩位咧，咁我諗林定國就唔使講咧，即係一直以嚟喺即係大律師公會裏面都有即係一個睇法，就係會。都是偏建制方面， 保守啲啦。 系啦，咁而至於余麗清平頭先啊葉太有講過話係好德高望重嘅咧，即係唔反對德高望重嘅，但我諗亦都之前咧喺稍早嘅時候咧，其實係佢都有好清晰地表達過一個四不嘅做法嘅。第一個就係唔適合設立調查委員會，覺得依件事咧係會繞過咗而家就處理事件嘅一啲機構嘅。第二咧就係唔適合進行特赦。就覺得係咁樣會損害咗合法拘捕同埋檢控體系同埋刮警方一巴。第三咧就係唔適合放棄公平嘅司法審訊啦，同埋第四係唔適合向嗰啲奮身尋求外國支持以對付自己城市嘅人説辭退讓啊。咁係以依四筆去講過嘅余麗清平女士點樣可以即係喺呢個監警會裏面做到一個服眾嘅。即系唔系讲紧里边服众，系服紧公众上面嘅效果咧。其实就都相当之令人忧虑，因为而家你睇到嘅就系 選入去嗰幾位人士裏面咧，都好似依然都解決唔到之前所講嘅一個即係比較公平嘅背景嘅做法啦。咁呢個係我覺得暫時嚟講唔做唔到一啲公平或者係令到市民適宜嘅一啲做法。 即係會有好多疑問啊。咁同時間亦都係咧，即係特首都宣布咗係話會成立一個即係由專家學者組成嘅一個獨立，希望能夠進行一個即係獨立啲嘅調查啦，同埋一個檢討啦。咁到底嗰啲又係咩人選咧？咁到時大家都要留意嘅，因為大家都好留意啦。即係如果啲真係真係又德高望重，亦都有公信力嚇，亦都係比較我哋叫做咧開明啲啦嚇。咁都各方能夠接受到人選咧，咁其實我諗對件事就肯定會有幫助噶。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未知人選啦。咁但係剛才同阿葉太傾咧，佢都話原來依個咁樣嘅獨立研究及檢討咧，都唔係短期內做嘅。咁呢個就我覺得反而就係覺得奇怪啲啦，因為你宣布得咁又唔係做，又要等個事態平息咁啊。而家成日我哋都講緊個 timing 啊嘛，即係個時機啊嘛。咁啊時機你再拖係咪又到時有仲有作用咧？咁呢個 絕對同意啊，因為過去三個月嚟咧，即係我諗大家都明白咧，時間性係非常之緊要。大家都話，如果三個月前已經講撤回，就唔會有今日咁嘅情況嚇。即係大家都係講緊，其實如果唔想個社會，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或者係即係市民同政府之間個關係上，再進一步有傷口嘅時候，其實根本上越快撫平而家嗰個狀況係越好嘅。咁如果你話又要等到成個社會都要平息啦，或者止暴制亂啦，真係先至再開展呢樣嘢嘅話咧，其實都唔知等到幾時。因為講真，而家今日咧，無論點樣睇都好啦，即係政府各方面都一定係覺得係個突破性嘅發展嚟嘅。咁如果你而家你有兩樣嘢，第一個係監警會裏邊出嘅嗰個報告究竟要幾快？同埋呢個獨立嘅一個研究，究竟係研究啲乜？邊個人做？或者出嚟嘅成果之後，政府會唔會接納再跟進做事？呢啲全部都未有一個好肯定嘅回應之前咧，我諗市民咧都係未必會咁快收到貨。咁希望呢樣嘢政府要絕對盡快回應。 係啊，個時機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嘅，真係好緊要啊！即係你而家先宣布呢個獨立調查咧，到底個時機上係咪仲有用咧？咁同埋到底係咪能夠真係幫助到件事能夠平息咧？咁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就如果想講下咧，到底收唔收貨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1就聽下你嘅意見啦，或者你分享你嘅睇法啦咁。咁我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先有一位啊聽眾啊鄭先生咧就打通咗噶啦。鄭生， 你好，鄭生， 你好， 係啊係啊，你請講。 係，咁我就即係首先第一句就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啦。咁同埋林鄭其實呢一個撤回都真係遲咗三個月啦。咁我覺得係即係毫無誠意之餘，仲要係錄音式即係錄像式去講呢件事，亦都冇呢個膽量去面對傳媒啦。咁OK， 就第二樣嘢就係啱啱阿葉劉啦，就話個呢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唔得嘅，咁啊同埋一定要等到成件事平息咗先可以查。咁其實我想講就係7月31日呢件事其實都完咗成40多日、50日噶咯噃，其實查得噶咯喎。8月31日警察冲入去襲擊市民，或者有啲人同意呢个讲法，但点都好都已经过咗去喎，今日都9月4日啦，其实查得㗎喇喎。咁我就真係唔好明点解啲建制派亦都淨係可以话我、哦、等到件事完咗先啦，咁完咗咁好明显係我哋 佢個意思完咗，即係話係講緊而家社會上即係社會面嗰啲係 啦， 嗰啲暴力衝擊啊，或者嗰啲行動嘅，即係咁佢意思係應該係就唔係話嗰啲某次事件發生之後嘅平息嘅。 係咁，但係8/18都和平咗一日，咁係其實佢哋應該把握個時機就即刻出嚟話好啦，平息咗啦，我哋就即刻展開啦。咁當然佢哋又 miss 咗呢個機會咯。咁所以你好難去再說服香港嘅市民去信你咯， 即系郑生，你都系唔收货啦，简单讲系咪啊？ 系啊，一啲都唔收货啊。 O、okay, K， 好，唔该晒你， 唔该晒。 咁啊，听个郑生嘅意见，咁继续咧，仲有一位听众啊，萧小姐咧，亦都接通咗嘅。 你好，萧小姐。 系啊，你哋好啊。 你好， 请讲啦。 点样睇啊？ 系，我想讲下今日特首喺电视上讲咗撤回个条例啦，修订草案。我认为虽然系迟咗，但系我觉得系好过开始咯。 即系迟到好过冇到，系嘛？ 是啊是啊，因为政府是一次又一次作出让步啦，即是证明政府是有聆听到市民的诉求的。 在你眼中呢，想看看即是政府怎样一直做了让步，即是让了哪几步啊？ 是啦、啊、即 其他啲嘅就唔我咁噶啦，我就希望示威者能够接受政府嘅解释啦。 明白， 即系系啦，止暴制乱让香港回复昔日个繁荣啦。 嗯，系。 但系让经济回复正轨咧，因为我系做贸易噶、嗯，因为最近搞成咁啦，令到我哋公司搬咗去柬埔寨，变我哋变相变咗系失业咯。 嗯，即系你讲系你嘅生意受到影响。 嗯， 系啊。 嗯， 因为我系做开系美国外资公司噶嘛。 系。 加上而家物价又贵，咁样落去嘅，我觉得受苦都系广大市民咯。 即系你公司喺过去嗰几个月已经即时好快咁见到局势一唔得就走咗去柬埔寨啦，即刻成立咗间公司啦， 搬咗柬埔寨， 咁快 系啦、 嗯。好，明白，明白。 系啊，所以我希望即系今次特首个解嗰、那个撤回个条例咧，可以止令到暴徒可以止暴制乱咯。我觉得系 系、嗯、好啊，明白。咁啊，收到 蕭小姐 聽到嘅蕭小姐意見，咁佢就因為可能生意都受到影響嘅。咁、嗯、另外仲有一位聽眾啊，林先生，我哋再繼續聽啊，林先生先。林生， 林生你好， 係你好啊，係你好， 請講。 我係唔收貨嘅， 唔收貨。 咁點解唔收貨咧？就係咁啊，撤回真係太遲啦，遲咗好多啊。咁、 嗯嗯、 另外獨立調查委員會佢都冇做， 嗯、 都係得個噏字，仲頂翻會咁。咁其實佢都唔係好聽到我哋要啲乜嘢。 嗯 咁另外，其實我唔係需要五大訴求嘅，我係需要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就已經起碼符合到我嘅條件咯、 嗯。 即係做多啲一步，你就覺得 OK 嘅。 嗯， 係啊，因為其實你話嗰、那個嗰、那個特赦咁，其實我又覺得冇乜可能，因為咁嗰啲人真係犯法啊嘛， 係 咪先？咁就算差佬犯法到，應該要拉啦，係咪先？ 咁如果之後、嗯、如果之後監警會佢哋出到一個報告，係令到市民即係滿意，就係真係有。警员是他们觉得有问题啦，咁样咁亦都好快出到个报告。 我觉得监警会是一个 即系冇信心，都系冇信心可以做。 梗系冇信心啦，你全部都建制嘅、嗯，就算你加咗两个入去， 都唔得。 入边有十个建制嘅，你得两个有咩用咧？系咪先？ 嗯， 系、啊。另外，余丽清平之前系佢特首办，即系特首选举嘅时候其中一个。智囊嚟噶嘛？系咪啊？嗰啲人 头先又讲咗四笔啦， 即系而家佢好多意见佢 都 讲过， 即系佢都表达咗佢意见咯。佢都唔支持独立调，佢唔会邀请一个支持独立调查委员会嘅人入监警会。如果佢敢咁做咧，咁佢就俾到大家信心啦。佢冇咁做咯。 系好啊，唔该晒你先。咁林生都系继续讲咧，系啦，即系啲人选咧，事实上大家都好关心啊，到底委任啲咩人咧吓、 嗯， 有冇公信力咧？咁呢个对公众嚟讲都好重要嘅。咁你不如继续听啲听众先啦，即系大家对呢个话题都好感兴趣。咁继续系有阿李先生嘅， 李 生，李 生你好， 系大家好。我想回应头先阿叶刘嘅说话嘅， 系， 因为佢本身咧一路支持呢、這个条例嘅咧系最大力嘅。 嗯嗯， 佢早嗰排仲好反对撤回呢个条例嘅， 嗯， 咁所以佢根本喺呢度再讲呢啲嘢咧，我觉得系根本都唔合适嘅人选咯， 即系冇乜公信力系嘛？ 系啊，佢直情根本佢对呢个条例系非常非常之落力嘅， 嗯， 系啦，咁第一，咁第二咧就系话你如果呢一次再唔成立嗰个独立委员会咧，系唔可以服众嘅， 嗯， 绝对绝对唔可以服众嘅，咁呢个条例咧，譬如话你而家撤回咗。咁點解唔查埋過程呢三個月嘅所有發生嘅事？獨立調查就係話查呢一次嘅啫，監警會仲會繼續成立，呢個係兩碼事嚟嘅。 係咁啊，李生啊，你需唔需要係話即係都要五大訴求接受曬嗰種先至肯收貨啊？ 呢兩點咧，我就認為係最緊要嘅先。 嗯，都得噶啦，即係你嗰做咗呢兩個都可以啦，即係 先收，但係嗰三個咧仲要喺後邊嗰度再跟。 嗯 嗯， 係查出咩原因之後咧，你繼續會再去。審視嗰啲嘅， 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咁李生就覺得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睇嚟，即係都係繼續好多即係好多人嘅心目中嘅。 照佢 嘅 説法，就好似即係佢有兩個訴求啦，一個係撤回，一個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好似政府回應咗一個啦喎，已經。 咁啊，仲有一個，但係嗰個始終都係 嗰個都係等到唔知幾時先有 啊。Okay. 好啊，咁啊，大家即系如果继续对呢样嘢咧，就有兴趣可以参与讨论啦，或者到底真系收唔收货咧，你咁你嘅心声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我系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咗原本嗰2000蚊，今年仲单次额外发放多1000蚊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8000蚊啦。除咗医病。医疗券仲可以用嚟做健康评估或者睇牙嘅，长者佢哋嘅家人同护老者上 hcv.gov.hk 或者打2838231 就可以拿到服务提供者名单。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都係傾緊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宣布咗一系列啲措施啦，點樣係回應呢個民間一啲訴求啦。咁啊，最主要嘅一點咧，其實最主要一個啫，最明確就係咧宣布係正式咧會撤回呢個逃犯條例嘅。 嗯。 但係到底有冇用咧？或者大家市民一般會點睇咧？咁啊，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咧，可以同你分享下嘅意見嘅。咁我哋不如咧都先聽一下咧，就民主黨胡志偉咧，佢接通咗電話啦。胡志偉咧就先講清佢係冇機會咁去啦，同見下特首去傾。呢样嘢噶，咁亦都大家都听下佢个意见系点啦。阿胡志伟 ，Hello， 你好，志伟， 系啊，你好，你好，系啊。咁我哋就请你嚟讲讲啦，因为你今日就冇去到现场嘅，系咪？咁、但系好似我哋见到记者会就讲咗啦，咁亦都知道咗噶，你嘅立场都系唔收货嘅。咁但系如果系唔收货之余咧，咁跟住落去，你觉得件事态咧对而家嗰个事态其实有冇帮助咧？今日宣布完一系列呢啲做法之后， 其实我系反而更多担心嘅。因为佢嗰个做而家个回应咧，其实嚟得太过迟啦，亦都系太过少嘅。因为撤回呢两日字咧，如果喺6月15日之前系做好咗嘅话咧，其实跟住嗰90天发生嘅事咧，就已经系我相信系唔会存在啦。咁但系好不幸嘅，而且喺而家呢个回应下边咧，其实系我哋要面对嘅系有8位支持运动嘅市民嘅离世啦，3位市民失去咗眼睛，2次嘅地铁恐袭，仲有2名嘅市民咧系被刀手斩到重伤嘅，仲有超过1000个人咧系被拘捕啦，有100个人咧系被检控嘅，仲有无数嘅系受伤啊流亡嘅人士。咁其实呢一个。即系我自己睇啦，究竟佢行得呢一步棋嘅时间，嗰、那个后续系点样样咧？喺今日嗰、那个讲话里边咧，其实就唔见到，反而见到佢结语嗰段说话就系、是、仍然都觉得就系、是、即系所谓警队执行呢一个系严正执法去解决而家个系冲突，仍然都系政府要即系、就是、支持嘅一个立场。佢就冇睇到咧，而家成个呢，因为呢九十日发生嘅事咧，其实成个社会嘅民愤咧，已经系聚焦咗系另一个更加重要嘅课题，就系、是、警暴，或者我哋叫做系点样先至能够止警暴制警乱嘅呢个过程。咁、但系呢一个讲话里边咧，其实冇作任何嘅回应，亦都连最即系佢仍然都係想依賴呢一個嘅係監警會下監警會嘅工作咧，係去作為佢要處理呢個係即係警暴嘅手段。咁我自己覺得，我係好擔心，因為咁嘅過程咧，其實係會衍生嘅一啲分化架構。即係我當然會明白就係話，當你有少少讓步嘅話咧，可能有啲嘅市民大眾啊，你要收貨啦咁樣樣。但係核心嘅課題就係你喺而家。当有咁多人付出咁大代价之下，然后系换来只系一个你迟来嘅咁少嘅一个让步嘅话，咁其实大家我会估计就系嗰个冲突面咧，其实会仍然系一个高温嘅状态之下继续落去嘅。 即系你都即系忧虑之后，其实街上面嘅冲突或者即系甚至乎暴力冲突，其实都唔会减少系咪？即系就算而家讲， 我其实系好担心，因为你唔处理一个系好伤核心嘅课题，就系即系。剛才我讲了有咁多人嘅系受伤被捕喺濫捕喺呢一个令到市民出街都系要诚惶诚恐去面对呢个系即系喺街上面所见到嘅警队嘅时候，但系我哋见到特首喺呢个回应里面系只字不提啦，视若无睹。咁我睇唔到就系嚟得咁迟讲得咁少嘅东西喺咁嘅背景之下，其实能够起到嘅作用亦都系非常之有限囉。所以我系有更多的担心，亦都担心呢个分化之下，因为头先我所讲嘅嗰个冲突会增加嘅时候，或者系会升温嘅时候，或者 keep 住高温嘅时候，咁系咪即系意味住下一步就系为咗铺垫引进呢一个嘅系紧急法， 製造嘅一個基礎呢，因為個基礎就係我已經仁至義盡做曬我可以做嘅嘢啦。如果都解決唔到嘅話，唯有引進更多喺翻箱倒籠之下抄到嘅法規呢，係去處理問題。咁我係有呢一種嘅憂慮啦，亦都擔心呢個係即係整個政治圖謀的一部分。 胡志偉，你剛才講到就是關於警方用暴力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在講緊，就是由北京一路落到來香港這裡講的止暴制亂，就是講緊街頭那些暴力衝突。事實上我們看到，就政府曾經以為是可以即暫時即是和理非佔到主導，實際上就不是的。但是問題，這些街頭暴力亦都真的到底要到一個什麼階段，其實怎樣才可以真的解決得到呢？或者你泛民可能跟即系而家街头或者前线嘅一啲抗争者嘅接触会比较多啦。咁佢哋嘅诉求里边，其实你觉得而家政府要做啲咩嘢？譬如话稍后咧，佢哋会有对话嘅。咁啊，对话等等呢啲增加多啲嘅沟通，又有冇帮助咧？其实 我谂大家都要承认一个处境，因为今次嗰个运动咧系一个冇大台嘅状态啦，所以个大台就成个社会，个社会收唔收货咧？其实我谂大家睇翻即系一啲嘅民意调查好，或者大家见到嗰个社会嘅舆论大势咧，系见到呢一个嘅系即系方向嘅。咁而你亦都会见到咧，当我哋叫做系示威者、抗争者同埋呢一个警队，佢可以引用嘅系武力嘅对比系咁不成比例嘅时候咧，咁其实大家就会见到。如果要約束嗰個嘅係升級嘅話，其實第一個最重要要約束嘅，就反而係警隊所用嘅武力，或者佢以一種無區別嘅係喺一個拘捕過程裏面嘅處理手法，甚至就話制服咗一個示威者之後，仍然咧係粗暴咁去對待呢個係被制服嘅示威者，呢啲其實係令到大家覺得警隊已經係失控嘅時候，咁你作為政府仍然。是想匿埋喺呢個警隊失控咗警隊嘅後面，期望去平亂嘅話，我覺得係於事無補咯。所以頭先我講，你要止暴制亂，可能第一個要處理嘅就係止警暴、制警亂先。 佢哋可能會講就係話，我哋喺監警會裏面都已經做咗一啲動作嘅咯，即係亦都即係邀請咗一個國際嘅即係警察嗰邊嘅專家啦，亦都再即係委任咗兩個。德高望重嘅，佢哋讲德高望重嘅社会人士入去，你点睇咧？ 眼前嘅滥暴啊，警暴嘅行为，或者系即系见到，譬如好似系呢一个喺地铁恐袭831发生嘅事件，咁其实呢啲你系会见到警队喺处理紧而家日常嘅抗争示威嘅行为上面所采用嘅手段咧。是会令到成个民愤呢是一路升温的。 这个明白的智慧，但你 我意思是做了那些事多，但那是远水嘛。如果你不用在做行政的手段里面，你不管理现在最前线发生的事的话，那我是觉得就算你做了个远水翻翻转头的时间，前线那个的是即是大家冲突引起的是民愤民怨，或者是警民之间那个的是仇怨，已经是建立了的时候，那到你就算有个远水撥咗過嚟都好，你都唔能夠係止到咳咯。 所以你的意思係其實無論監警會又好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好啦，呢啲都係軟水嚟嘅。最重要而家即時政府要同警隊嗰方面一定要做好嘅，就係要加強翻成個警隊嘅操守同埋行為啦，係嘛？ 我覺得必須要有嘅，佢一定要約束呢個警隊喺處理即係。面對呢個抗爭者嘅時間，佢嗰種嘅態度同埋處理嘅手段咯，無區別嘅處理咧，其實絕對係只會引起更大嘅係即係大家嘅民憤嘅。 係好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唔該曬志偉。 系啱啱同你倾嘅就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啦，咁啊亦都讲紧嘅就系特首林郑月娥今日公布咗一系列啲措施啦。咁大家如果想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又提出另外三项行动，包括委任前教育署署长余黎清平同资深大律师林定国加入监警会。佢同所有司局长会走入社区，直接同市民对话。

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咧，虽然较早前坏车已经拖咗一段时间，咁但系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预警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ICO 虚拟币是不是那么跌泡沫，话爆瞬间没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造，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去二费，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见痛痛。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翻嚟咧，就講翻今日咧，就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宣布咗一啲嘅措施，咁其中一個咧就明確宣布咧，就係正式撤回呢個逃犯條例嘅修訂嘅。咁到底大家嗰個對呢個問題個睇法會係點咧？想分享下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麥家俊，我就想問下你，你覺得即係今次裏邊咧，即係特首有決定啦，啲人就覺得就係個時機啦嚇，即係好多人成日話佢即係失去時機啊嘛。咁但係如果講翻個時機嘅話，咁佢點解又揀呢個時機先至嚟去宣布呢样嘢咧？咁嗱，我哋点解咁问咧？即系最近发生咗几样嘢，大家知道路透社咧先后就公布咗两次，即系佢自己啲内部讲话啦吓，咁有埋录音噶，嗰个就肯定系真嘢。 上个星期一同埋上个星期 星期一，即系总之两日内啦吓，即系先后嘅。咁啊，当时大家仲知道咧，就环球时报咧曾经发表个文章咧，即系第一次嗰篇报道出嚟之后咧，环球时报话呢啲咁嘅造谣啊，即系假新闻编造呢个咩成吓，咁咧就话觉得系想离间呢个特区政府同埋中央啊咁。咁到第二次就有埋录音啦，咁又录音啊， 仲爆炸啦， 嗰 个 假噶啦。咁好啦，咁就发生咗嗰啲事，咁啊跟住咧就系我哋睇到咧就係街頭啊，好多繼續係即係衝突啦。咁啊，警隊嗰個用嘅暴力，我哋今日一路都傾緊呢個武力啦，或者叫做係即係真係一路不斷升級緊嘅。咁亦都另一件事嚟緊咧，就係11今年嘅70週年嘅國慶亦都嚟啦。咁啊，幾樣嘢咁加埋咧，都係唔係其實都係一個叫時機，即係令到特區政府咧，即係要咁樣去做呢個宣佈咧。 我相信即係特區政府一直以嚟都會考慮好多即係唔同嘅因素嘅。頭先陳景祥你都仲可能有兩樣嘢，我覺得啦都可能有關係嘅，就係、是、開學之後個罷課情況啦。系啦，咁同埋即系我谂唔多唔少，可能有啲人都会讲话9月9号即系美国嗰边即系复会嘅时候咧，究竟会点样去处理香港嘅问题咧？其实即系呢一啲无论喺社会内部或者系国际层面咧，其实都俾即系政府好多唔同嘅因素去研判整件事。我自己个人去睇就系、是、我觉得嗰两段录音咧，其实坦白讲，好多香港人即系喺过去几个月里边都即系谣传啊，或者其实都唔多唔少咧，都预咗系会有咁样嘅局面嘅。 即系冇乜特别好惊人的。 我觉得只不过系啦，即系当然咧，即系亲自有一个录音出咗嚟之后，系啦，咁当然系即系成个感觉系唔同嘅。咁但系实际上里面嘅内容，唔多唔少呢两个月嚟都有讨论过噶啦。咁、但系当然，我觉得较为即系从客观嗰个事实去睇咧，就其实可能系睇紧8月31号同埋9月2号开学之后嗰、那个社会个状态。因为其实8月31号俾到好多市民系一个好绝望嘅一个一个信息嘅， 八三一，你讲紧就话即系包括追捕入， 系啦，嗰个大追捕行动喺地铁里边，即系好多市民受到即系警察嘅追捕啦，吓，跟住之后亦都喺车厢里边施放即系个胡椒喷剂啊，好警棍打好多市民啊，头破血流啊，呢啲咁嘅场面咧，好多市民仲要话系即系比721元朗嘅袭击咧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其实成个局势里边，我谂系非常之咁紧张，或者系非常之咁令人 忧虑啦。咁但系即系我谂喺九月二号同埋九月三号开学之后咧，我谂政府自己本身研判就系可能个局势会急转直下嘅，因为即系罢课之前都讲过成个一百间中学里边嘅学生都有去做呢样嘢啦。咁可能喺嗰朝嗰两日里边咧，最后出到嚟嘅效果咧，可能系佢喺佢哋个预判里边冇想象中咁严重咧，可能喺有一个客观嘅条件令到你觉得啊，系咪要出手就快啦？真系因为而家个局势里边咧，就好似稍微缓和咗少少，咁系咪而家去做呢一样嘢？是能夠俾到即係國界再包括埋北京中央嘅信息，就係可以透過呢一樣嘢去真係做到一個緩和嘅跡象咧，咁樣。咁我諗呢個可能係我自己個人覺得係比較主要嘅一個睇法啦。 嗯，係。其實你講到開課嗰度咧，其實好多學校即係雖然話罷課啊，或者學生有啲行動啦，即係嗰度都睇得到。咁其實基本上都係平靜嘅。 係。 即係其實我諗有啲可能有啲學校本身就太過緊張啦，或者太過即係我諗即係在意即係嗰陣時話有啲社會影響。咁但係其實整體嚟講咧，我諗學生嗰個行動咧都係一個好平和嘅狀態之下。 嗰朝早我都去咗 去做嘅啫，其實 係啊，去咗一間學校度開會，本身我都同啲教師講：，你 喺中學。 中学嚟嘅，九月二号都仲有即系仲有时间同埋仲有空间同我开会咁样，咁啊佢哋话都有嘅，都比预料中系反应系好嘅，即系好嘅意思系即系嗰个气氛啊，所有嘢啊都冇想象中咁严重，咁整体上嚟讲啲有效啊或者其他咧，咁可能即系录得嗰个即系真系罢课嘅学生数字可能系几十个，最多系一百个不等，咁啊有啲学校系可能好少嘅，咁冇嗰啲就更加唔使讲啦，咁所以我谂喺整体嚟讲系。比之前我自己都好擔心嘅，因為我都有講過話九月初本身就係、是、即係學生情緒係會比較唔穩定嘅 波動啊， 係啊波動嘅時期，每年九月都係嚇，咁自殺率都係偏高嘅，咁所以我之前都一度擔心，但係即係託賴就好似喺過去嗰幾日裏邊咧個社會氣氛咧。都算是再次在八三一之后再次缓和，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对政府嚟讲啦吓，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啦。 嗯，系好啊。咁大家如果对即系特首林郑月娥嘅一啲宣布嘅新措施有啲意见想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而家电话机旁边有阿张先生咧，不如我哋接通阿张先生咧，听下张先生嘅意见先。张先生， 你好， 张先 生，你好啊，请讲。 我覺得今次特首講咗呢個撤回咧，其實民主派咧應該就唔應該要同暴力去切割啦，唔好再係捆綁埋暴力啦。咁你要俾一個緩和嗰個台階啊，或者一個條件俾大家社會度去再清條件噶嘛。咁其實嚟講咧你話白沙咧，其實咧，你如果你睇翻啲片段，由嗰個市民被啲暴徒襲擊，到市民報警，警察再落去咧追捕啲暴徒咧，係警察係完全冇做錯嘅。即係大家唔好睇一啲唔睇一啲，睇曬全部過程咧，其實警察完全冇做錯。你哋千祈唔好個偏向咗，因為有人報警，警察要落去捉人，呢啲係一定冇錯。 係呢個係啱嘅，但係阿張生，我想問下，亦都有啲人覺得佢衝咗落去之後咧，即係用嗰個方法咧，個手法咧，即係嗱，佢因為報警又啱嘅。咁佢譬如話，即係話要用警棍啊，噴啊。 要計官要走，你都捉佢啦。點解要啲要計官嗰啲嗰啲惡賊走？你又可以個咁寬恕呢啲暴徒？你又覺得好慘咧？ 你讲边个 嚟噶嘛？根本系换咗衫嘅啫嘛。咁啊，捉我翻去之后再筛选佢，咪暴徒咯。我啲片见到系有啲市民系行系企埋一边咧，警察系唔会追打噶。追打嗰啲系记者影咗嗰啲，追打嗰啲咧系有啲系对抗紧部系警察噶。大家睇得全面啲，唔好咁表面。 系咁，张生啊，即系你觉得今次 我咯想讲咧，点解政府有个保护富裕条例咧？就系因为同埋咧。你而家競選議員或者投票咧係十八歲以上嘛？點解我哋要列出嚟十八歲以上呢？因為我哋相信某個程度十八歲以上咧係足夠啲個社會經驗或者智慧咧去做有啲抉擇嘛。咁中學生理論上嚟應該未夠十八歲嘅，咁但係如果罷課咧，其實係某個程度上係佢個可能會受到人哋偏頗嘅影響，所以老師或者教處係有責任咧喺十八歲中學生係唔應該俾佢罷課嘅。 即係張生，你覺得係無論社會發生任何事嚇，唔係就係呢件政治事件都好啦，即係學生因為本身咧個 嗰、那個成熟度未夠啦、啊、你即係所講就唔應該做任何罷課。 咁幼稚園小學生都可以去投票咯，都可以罷課咯。 嗯， 咁 样 一既然即 set 咗个 deadline 系十八岁系投票嘅话，我哋会交十八岁嗰个我个 即系投票， 即系 投票同罢课嘅权利系一样嘅，系嘛？即系都系要有个年纪去做呢样嘢嘅。 未够成熟，你会想可以做一啲决定啊嘛？ 嗯，系好啊，明白啦，张生， 唔该 晒张生嘅意见啦。咁啊，我哋旁边电话机旁边仲有多一位听众啦，吴女士，我哋再听下吴女士先。吴女士， 系你好， 你好，吴女士讲。 咁我就即係我表達返啦，因為一直以嚟呢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賴以為基石嘅嘢係我哋個法治，係我哋嗰個人道，係我哋所有做好多嘅嘢呢都係同西方國家或者同國際嗰、那個、大家對於人嗰個嘅邏輯呢係好吻合嘅。但係呢今次呢件事呢實在太多個傷痕呢係話俾我哋聽呢，我哋要將所有嘢都擺低，包括我哋對人道嗰立場。因為咧，我自己本身都係醫護人員嚟嘅，咁、我自己就冇去前線。我有好多同事都好勇敢，去前線嗰度咧去做 first aid，但係咧佢哋都承受咗大壓力，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因為用人道嘅立場方法先至去幫嗰啲嘅受傷者。就算我哋、就算唔係話即係去到現場嘅救護人員啦，但係、即係好似我哋睇到元朗，或者我哋睇到最近八三一，或者尋晚。那個少年被人哋咁樣樣撳住又係啦，撳喺地下就即係好擺明佢係冇知覺，但係冇一個好切合嘅一個方法去治療佢。又或者八三一嗰日，即係大家睇到 video 嗰啲救人員好想喺個閘嗰度去入去，即係我自己睇到 video 我都真係忍唔住喊。即係究竟我哋對於人性嘅價值係去到咩地步呢？當即係我都明白有啲嘅示威者佢都即係做咗好多破壞，好多我哋都好心痛地鐵站啊，或者係嗰啲嘅隧道啊，嗰啲收費廣場嗰啲位係我哋都好痛心。但係相比起人命呢，即係究竟大家攞住嘅係啲乜嘢嘢呢？如果即係用咁樣嘅邏輯呢，其實係完全係逆轉咗我哋一直以嚟傲，即係引以為傲嘅一啲價值觀啊。 吳女士，我想請問下你話你哋都有啲醫護人員或者醫護嘅界別啦，即係喺前線曾經即係幫助過呢啲抗爭人士嘅。咁你哋嘅觀察裏面呢，即係警方一般我哋而家成日一路講話用個武力係過度咗啦。咁你睇到即係真係治療嗰啲傷者嘅時候呢，那個情況普唔普遍啊？即係真係一般你覺得佢真係傷嘅時候，傷得係咪嚴重㗎？其實 嗱，我就冇去。真係即係喺我嘅工作嘅地方嗰度咧，係冇受傷嘅示威者嘅。我好講清楚。不過我哋從電視啦、影片啦都睇到，佢哋嘅警方用嘅武力咧，其實已經係超出咗國際應該要用嗰啲驅散示威者嘅能力啦。譬如嗰啲嘅嗰啲嘅 tear gas 啊，即係嗰啲催淚彈啊，點樣射啊？或者係究竟應該係點樣用？係種方法係嚟驅散人，唔係要嚟傷害人。咁我呢啲係大家都睇到嘅咯。如果大家都覺得即係用呢啲咁方法係一個係佢抵死嘅，或者八三一頭先有聽眾話入咗去打咗人，然之後先翻慢慢審嘅，咁呢啲咧就違反咗我哋一直以嚟個法治係話，即係你係 innocent until proven otherwise 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佢淨係話撤回，其實係絕對冇誠意，佢係一定要調查翻。如果唔調查翻，即係嗰個警力嗰個嘅暴力或者係嗰個嘅濫權，如果唔係我而家我同我啲小朋友，我唔敢夜晚再出街，我見到警察都好驚。我就算我哋喺影片上面見到啲警察濫權，我哋點樣去投訴佢咧？佢又冇 number 冇 證。好啊，唔該曬你。好啊，唔該曬吳女士，咁佢都講得好清楚嘅意見啦。咁啊，電話機旁邊仲有繼續聽眾咧，孫先生嘅。 孫先生你好。 啊，你好。 係啊，請講。 冇啊，其實想講翻咧，即係今次其實成個反送中嘅條例，我諗最初頭可能真係即係大家針對嘅就係嗰、那個逃犯條例嗰個修訂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諗林鄭已經錯過咗即係真係撤回嗰個最佳嘅時機。因為即係隨住成個運動嘅發展，其實一路其實係撩出咗好多一啲香港更比呢個送中條例 深層次啲 嘅 問 題。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其實可能。即係究竟條送中條例有冇咧？好似已經唔係好大分別，因為你見到香港咧，其實係即係好似你最近有個 DOJ 嘅有位先生都出咗個 email， 因為其實你係睇到即係警察 其實是不停地公開地去講大話、 嗯、 其實是完全影響了我們整個司法制度、嗯、即我都理解即司法制度 很基礎的就是要靠一個警方去搜證他們提供的一些證詞去作出很多的檢控、 嗯、 如果連他們都在講大話的時候、 嗯、 其實往後我們還怎樣去相信每一宗去檢控的 case 其實真的有沒有發生、 嗯、 而且也都現在即活生生在他們在示範、 嗯、 即好像譬如昨早兩天有位少年隔著條街話他們一句可以幾個防暴即刻衝過去按他在地下那裡打然後拉了他回去、 嗯、 好像現在告他什麼、 嗯 行為不檢咁上下，即係你會睇到係其實係香港成個司法，即係由嗰個司法到佢哋前面去執法，其實都係成個喺度崩壞緊、 嗯。 即係簡單依家純粹去撤回一個送中嘅條例， 就 其實係滿足唔到市民嘅。依家其實係睇到個政府嘅問題， 嗯嗯、 我哋每日仲繼續每個禮拜咁多人去行出嚟咧，其實唔係盡純粹係。針對緊嗰個送中條例， 嗯、 而係成個運動揭露咗政府好多、嗯、由回歸以嚟咁耐以嚟日積月累嘅一啲好多嘅問題。 孫先生，咁你照你咁講，你係想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定、 嗯、 還是都係五大訴求？你係會堅持缺一不可嘅？ 五大訴求仍然缺一不可嘅，即係因為其實首先嗱，獨立調查一定要啦，即係譬如警察成日話自己即係執法咁冇問題嘅話。 嗯 其實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咪即係還大家一個公道咯。咁、 嗯、 但係其實更深嘅層次就係、是，即係其實香港嘅司法點解會慢慢一路喺度崩壞？其實好大程度就係我哋嘅政府唔係為我哋人民去服務， 嗯、 即係佢為中央服務。咁變咗好多政策其實即係會係偏向中央為佢哋去服務咯。咁、 嗯嗯、 所以其實最深層次嘅就係本身即係究竟我哋嗰個普選能唔能夠產生到？ 嗯、 即係始終一個唔係需要向我哋負責嘅政府， 係、 嗯、唔會有人相信佢係會真係為我哋去服務咯、嗯。 好啊，唔該曬你啊，孫先生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因為五大訴求都有講到關於普選啊，其實政制咧、 嗯、 都係今次好多人覺得可能係需要即係重新再啟動，係、 嗯、 咪探討下到底你嘅政府點樣嚟先真係成一個問責嘅政府咧？咁我哋傾到呢度咧，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我哋再繼續傾。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进步。咁当然咧，呢个系一个哲学同埋社会学的讲法。我哋请到咧张灿辉教授咧同林佩里、马恩赐讲讲，啲咩叫进步咧？点样至为之进步咧？咩情况底下只系表现到进步咧？大家最紧要听啊！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陈女，我喺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係關於今日咧就係特首一啲宣布一啲系列嘅政策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我頭先有聽好多聽眾打電話嚟咧，其實都有講到一個問題，都係關於警察嗰、那個，即係點樣去即係平息呢啲或者係去進行一啲拘捕嘅時候咧，用嘅手法同埋用嘅武力咧，係咪真係過度咧？即、 嗯、 係因為大家我哋睇到而家件事件裏邊咧，除咗係針對住政府係咪回應嗰個五大訴求之外咧，其實警方嘅執法。嗰、那個表現咧，其實都係而家成個社會嘅矛盾之一嚟嘅，即係兩者其實 主要矛盾添啦。 係啊，即係兩者係並存喺度嘅。咁我自己有個疑問一直都係覺得，即係其實警隊點解會即係我哋覺得由六月份開始一路做咧，好多時點解即係將嗰、那個即係行動，我哋講咧，即係嗰啲拘捕咧，用咗好多手法，點解會經常出現咗咁多即係引起市民即係爭議？就需唔需要咁樣用法咧？或需唔需要咁樣做法咧？同、埋警隊最初其實市民心目中其實都唔係真係差嘅，即係都係維持秩序 希望維持個社會最基本嘅治安啦、 嗯。 但係發展到而家咁嘅地步咧，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原因，或者點解會變咗係咁樣咧？或者到底針對翻起警隊呢方面嘅形象啊，同埋喺市民心目中個公信力，其實又有啲咩要做咧？咁啊，吳家俊，你覺得會點睇啊？ 我諗今次整個政治風暴咧，即係能嘅揭示到咧，頭先都有聽眾講咧，即係除咗係個反修例嗰樣嘢最大。嘅問題咧，其實就在於即係警隊嘅執法上面嘅問題。咁我諗其實喺過去嗰幾個月裏邊咧，即係除咗話喺街上面市民錄到嘅嚇，或者目睹嘅，或者係喺警察嘅記招裏邊咧，即係所有嘅表現咧，其實都好難咧令到大部分嘅市民咧係即係能夠服眾啊。簡單啲嚟講，咁呢個其實揭示到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嘅，就係頭先啊陳景祥你都問點解一向以嚟即係尤其是14年之前啦，即係警隊嗰個形象都尚算係唔錯嚇。咁點解會搞到即係依五年尤其是近依三個月係一落千丈咧、我諗裏面揭示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就係講緊，其實喺香港嚟講咧，一直以嚟嗰個治安嗰、那個即係嗰個水平咧，其實比較高。咁喺警隊裏邊嗰個嘅訓練裏邊咧，我覺得一直以嚟咧，其實佢哋即係處理還即係訓練還訓練啦，落場還落場。我諗相信佢真係未見過有咁樣嘅方式去進行抗爭啦，而且亦都每一次即係示威者翻嚟嘅嗰個無論嗰、那個。戰略啦，或者係嗰個落實嘅實施嗰個戰略嘅方式咧，其實都每三個月裏面都其實不斷地進步緊，或者係其實升級緊嘅。咁所以其實對於前線壓力嘅即客觀嚟講係大嘅。咁但係當然呢一樣嘢係咪即係咪就係一個佢哋即表現唔好嘅一個藉口，或者係即市民就因而咁樣佢接受咧？咁但係當然唔係啦。過咗幾個月裏面我都有講過、就是，就係咁當然最重要嘅就係政府一定要先停落嚟。如果你覺得警隊，你一就即刻去提升警隊整個質素，即係坦白講，亦都係好難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就應該佢哋主動地，即係政府要做啲嘢，就令到個警民衝突嗰個缺口唔會咁大。因為好顯然而家警隊裏邊嘅訓練咧嘅即係質素或者而家嗰個能力咧，未必足以能夠處理到而家咁即係咁複雜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繼續個情況咁樣落去，唔會見到有完嘅一日嘅。 系啊，大家都好担心啊！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与我哋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仲有啲时间咧，不如再听多一啲听众嘅来电啦。咁啊，有位陈先生接通咗，陈先生， 系你好， 系啊，请讲。 系啊，我想讲妥协啊，即系打上嚟嗰时候讲想妥协。我明白五大诉求嘅五大要求。即係如果我係從嗰、那個香港市民、學生、後生仔或代表香港嚟講，佢五大訴求，因著六月九號到六月十二號警察開始發催淚彈嗰陣時候，引發起個五大訴求啦，係嘛？咁因為六月十二號本身嗰陣時係想通過呢、這個法例噶嘛。通過反中的法例，所以6月12號那天是很關鍵性的日子，而亦都是成功了，我覺得是示威者真的成功了，應該敢去持平這個問題。 咁陳生，你講個妥協嘅意思係咩意思？咁你最初講 嗱，如果妥協，大家一齊傾嘢，譬如傾生意，或者兩夫婦大家一齊傾，或者朋友與朋友之間嚟傾，因住某啲嘅利益原因，你开出要求你是五样嘢或者十样嘢，如果对方满足到一样两样，你可以话啊，我呢两样， 即系你觉得而家提出咗一个就可以都有啲机会妥协噶啦。 我觉得应该慢慢逐个嚟，冇一次过话我一定要晒五个。你咁样企得太硬啊！即系我相信 好、 你自己嘅核心诉求咧。 咩为之核心？ 即系你自己系觉得而家系你都收货啦，定还是其实你都觉得唔够？虽然你可以俾多啲时间佢，但系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其他诉求？你希望政府系做得到嘅？ 个诉求譬如话，如果对六月十二号要撤回所有，或者七月一号冲击立法会所有嘅罪行咧，要撤回咧，我觉得系唔啱嘅。 啱啊！ 第一样嘢，呢个系真系。 你過咗條紅界啊！ 好啊，唔該曬先啊，鄭生啊，因為咧我哋嘅時間其實都差唔多啦，麥家俊，因為咧我哋嘅今日聽咗都好多聽眾嘅電話， 好多好踴躍啊，真係 好踴躍。咁但係到呢件事咧，能唔能夠真係平息咧？即係特首已經做咗啲嘢啦，我哋叫做嚇、到底收唔收貨咧？社會上接唔接受咧？同埋街頭嘅暴力係咪會減少啲咧？就我哋要再觀察 嚟緊嗰幾日嘅狀況。 咁今日係啦，呢、這個自由風，我哋都時間差唔多啦，拜拜。